办之后，律师会已经立即致函律政司，要求提供更多资料。内地《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批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指有大量证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来自武汉一个实验室，要求蓬佩奥将证据拎出来展示给全世界。话蓬佩奥当然拎不出证据，他最清楚自己是在度讲大话。社评批评美国政府正是以罕见的力度发动一场宣传攻势，试图打乱全球抗疫的努力，将科学问题变成由政治驱动、情报加料、外交指控的攻击链，做法不单止反科学，而且肮脏。蓬佩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大量证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来自武汉一间实验室，又说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专家似乎都认为疫情源于人为因素，他没理由不相信这一点。被问到情报部门的结论认为新型冠状病毒并非人为或者基因改造，蓬佩奥就并没有提出质疑，说自己看过相关的内容，没理由相信他们得到错误情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天气炎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炎热，本周中后期气温进一步上升，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29点，跌815点，总成交金额334亿5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5.6跌11.4，阿里巴巴189.5跌7.5，友邦保险68.85跌3.1，中国平安77.35跌2.35，中国移动60.3跌2.15，盈富基金23.95跌8，建设银行6.13跌1.9。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2，英镑9.656，瑞士法郎8.047，澳元4.957，加元5.49，新西兰元4.676，欧元8.4898。每百日元对港元7.2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33。港金现价报15,67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7.01美元，卖出1,699.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在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奥运站一带就挤塞。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隧入口一段挤塞，龙尾在黄大仙中心。柯士甸道南行去海船门方向，近住佐敦道一带都是挤塞。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一段慢车排到启福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行车缓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车多，龙尾在丽业街。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邵氏影城一段就车多，西贡公路出九龙，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繁忙，排到白沙湾码头。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沙仓屯门、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国泰城啦，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哇！我见到真系，咦？你爱上咗抹台呢个工作啊？ 我爱整洁， 系咯， 佢回春啊，有少少，即系想扮少女啊。Hello， 几 Q 啊？你谂下， 我听日再埋女仆嗰啲 cafe， 系啊， 女仆 cafe 嗰啲。 不过你小心啲，你屋企嗰个视像会议咧，你 check 清咗你后边有冇个裸女突然间走出嚟未啊？ 我唔怕，我屋企冇乜裸女嘅。 我咪我惊就系， 唔好乱咁谂摩尼。 摩尼咪裸女咯，佢有着衫嘅咩？ 佢嘅毛衣都系衣嚟嘅， 毛衣似手撕。佢因为上个礼拜原来咧话有一单新闻好爆噶嘛，佢话有个西班牙嘅，我冇记错，西班牙嘅主播咧，佢喺度做紧节目嘅时候咧，佢本来同你讲我而家喺屋企就要同你做 live program 啦，后边有个裸女出现咗，都唔紧要，系小三嚟嘅。 哦， 系啊，因为啲人 咁我真相大白啦，自己系咯上演一幕啫嘛，真相大白，等先。 唔系，但我冇谂过咧，原来咁样一个咁。短嘅镜头咧，啲人即刻 cap 低咗啦，仲可以对得翻啦。咦，呢、這个唔系佢女朋友嚟嘅，哎呀，点知系边个嚟？仲要系个同事嚟 嘅。哦，冇嘢嘅， 真系好激嘅，真系。 冇嘢咪我哋突然之间你 系咯，你咁宽嘅，你放到 冇嘢嘅，咪就系咁样吓，天网恢恢咯。 系冇错冇错，疏而不漏 嘅 真系。 系啊，哦唔系啊，上次亦都有一个唔知系好似系德国嘅主播啊，都系咁啦，上半身着件西装褛衣， 嗰啲小事啊。 下半身着条底底咁样，跟住好唔觉意俾人影到。 美国 啊，美国啊， 美国同埋佢唔系底底嚟嘅，短裤嚟嘅。 系咪啊？ 系啊， 运动啊。 佢話拉歪咗自己個鏡頭啫，但係 OK 嘅真係。嗱，咁我哋今日咧，我想話承接翻咧上個禮拜咧有一個題目咧，估唔到有下集嘅喎，即係分別咧，咪上個禮拜我哋臨尾咪講咗話阿哥 大笨象 揸支槍咧 打仗， 係啦， 打唔贏定係咩話？另外嗰啲我 打唔贏啦，跟住就係打唔成啦，而家打完仗啦咁樣，咁啊總之玩咗一輪咧，大家話係真係有地區之分嘅喎。咁咧嗰個下集係咩咧？竟然有人呢，我唔知边个机构搞㗎。佢网上面呢而家咪好兴有嗰啲类似咩问卷啊或者咩联署嗰啲呢，佢係网上可以周围 share 俾人㗎嘛。佢竟然有呢一个大笨象揸支枪嘅。 即係做问卷睇你係 做问卷调查，你知唔知？因为呢佢话佢想好学究地去研究一下。究竟你係喺 咩年代嘅人。 係啦，你咩年代嘅人啦。你係喺咩情况之下呢听到呢一句，係你阿爸教你啊，係你同学教你啊。你嗰阵时候嗰个年纪系小学啊，定系中学啊咁样咧？佢做咗个咁样嘅即系问卷调查咯，未有结果啊，因为喺网上周围掟啫。我唔知佢收集翻嚟咧会有啲咩数据，但如果系嘅话都几搞笑。 即係呢個會係一個分析研究嚟嘅喎，即係睇翻咧，即係譬如香港，我哋成日話唔係一個好大嘅地方啦，但大家咧嗰個生活嘅文化背景啊，成日都會話嘅啦嘛。譬如我有聽過的士大佬咁樣講嘅，唉，車你哋香港區嘅乘客咧，你哋係有禮貌啲嘅， 係咪啊？ 我唔係我話嘅，我係引述一個的士大佬同我咁樣講。你住香港區咧，我喺香港區接嘅客咧，通常咧啲客人係有禮貌啲嘅。嗱，呢個係的士大佬多過一个咁样同我讲嘅，咁所以我又唔明嘅，可能咧大家真系喺唔 即系你系港岛区上车， 唔系啊，咁我自己 本身即系你要去香港岛，因为 我应该系港岛区去港岛区咁样咯， 咁梗系啦，见人梗系咁赞啦，你试下九龙载我，喂你个九龙客啊，好礼貌好多， 咁咪对唔住，我又冇听过九龙客，即系冇呢个嘅礼唔礼貌嘅对比，我又冇听过， 我自己都冇一个咁样嘅谂法啦，其实系咪我哋人系分好人同冇咁好嘅人嚟嘅啫嘛， 唔系司机大佬自己系直接感觉，所以同你分享， 可能 我觉得咧，你呢个嘅网上嘅调查咧 都好玩啊，如果系 个地域啊文化，可能有啲唔同嘅咩嘅差异啊嗰啲咧，我都想知道啊， 系啊，嗱咁一个是这种的童谣，它有个下集，一个学术研究，另外有一个呢，我刚刚订了一个资料在你们的手机上。昨天我看到我们有些同事就发起了这个呢网上的叫做广东话 challenge。 OK。 是我刚刚订了给大家的。其实是怎么呢？就是类似那些什么一蚊一蚊一只，一蚊一只龟，类似那些 friend。不过呢佢呢個簡直係叫做打大佬級嘅，即係恐怖版啊！咁樣嗱，我覺得可以咧，即係我哋將呢個咧擺埋上網都得嘅，因為咧佢嗰啲文字咧就真係巧口慘手，個個字識讀，但係擸埋一齊咧，你真係眼都突嘅。我哋不妨咧又俾我哋兩個拍檔，因為我琴日收到噶啦，我都未有機會練過，但係咧佢就真係好複雜嘅。即係佢類似佢又扮咧，好似講緊一個古仔咁樣咧，就話啊喺呢一條黃巷嘅巷口度咧，就有一隻狗，佢個名咧又應該我哋慢慢講，就叫咩名啦，養嘅地方喺邊度啦，佢中意食啲咩糧食啦， 但所有嗰啲文字咧，全部都系咧，你冇办法可以正常咁读出嚟嘅。佢呢个就系一个咧所谓嘅 广东话 challenge。 系啦，因为全部都系翘啊！你譬如你第一句已经死得噶啦嘛，喺呢条黄汉嘅巷口度有一只狗啊嘛， 系 啦，佢个名叫做黄汉汉狼啊嘛， 系啦， 咁你已经系黄汉汉狼， 系啦，同呢个寒冷天气警告其实都一样， 黄汉汉狼， 寒冷天气警告， 有冇信心接受呢个小挑战啊？ 黄汉汉嚟讲，我系冇可能讲得到， 但系我哋可以试下玩 喎。口令嚟嘅咩？廣東話啫， 佢唔係跟口令嚟嘅，其實佢叫你即係睇完一次 challenge 啦， 係啦， 咁咧就有一段廣東話嘅字，我諗都有百零字啦， 百零字嘅 有 㗎，係啊， 字咧都係全部都係用廣東話讀出嚟就得㗎啦。但有啲咧比較巧口慘手嘅，你哋都知啦，成日話咧學廣東話唔容易㗎嘛，廣東話容易會有錯音啦，會有發音啦，係咪？ 係。 而呢一段咧，如果你有任何問題嘅話咧，應該係會原形不露嘅。 冇錯啦，所以咧嗱，我覺得咧，我哋可以咧稍後休息一下。 好， 播只歌翻嚟俾我哋三位，我哋三个主持一齐研究一下咧。 我都即刻摆埋上我 系啦，摆上我哋嘅面书度。 大家都一阵间咧可以睇住呢段文字，同我哋测试下你嘅广东话究竟纯唔纯正啊？ 今日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5%啊！听紧节目有葵花田曾志豪同埋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记得当年姨妈姑姐最爱劲歌金曲，入面嘅人讲嘅语言听讲就叫做广东。录影底由于歪咗，再睇过，从唔识听唔识讲，不知不觉嘴巴就跟住蠢蠢欲动。当时香港仲系娱乐圈嘅大佬，当时江南嗰啲炮脆佬冚唪唥都仲未红。郭富城陪我跳舞，张学友陪我失落，话睇够我揸摩多醉女搵黎明平下 disco。班上最挫嗰四个就四大天王，头发就整到。好林德嘅咁先够威风，成日学白虎暗歌，但未见梦中秋香。嫁佢不羁风中陪我草动，首首识唱，但为何成绩不能开阔天空？ 唱一首，拣一首经典怀念嘅广东歌，就算忧郁心难过，唱出一首代表我。唱一首，再一首，不朽最爱的。春的情歌，甜蜜苦楚心迷惘，有你共我。 一人有一个梦想，但未必人人攞奖。赢咗就独家市场，输咗就自己林儿当自强。命运颠沛流离，浪子的心声暗涌。选择咗最见理想，就一世活到半斤八两。风继续吹，想拥抱回忆，但情已逝。呢、这个世界有钱揾势，冇钱买行唔到起贴街。欢乐今宵，一齐杀波到听朝。拢奔拢留一生，何求不如冲许一声笑。戴个眼睛想旅行，嚟到花花宇宙。女仔我一追追。最只想一生跟佢走，虽然还恋爱帝过天，但最终都好心分手。揾几个男人去 KTV， 又系嗰班一齐走过风辉岁月嘅最佳选友。 唱一首，拣一首经典怀念嘅广东歌，就算忧郁心难过，唱出一首代表我。唱一首，再一首，不朽最爱的。一首经典怀念嘅广东歌，就算忧郁心难过，唱出一首代表我。唱一首，再一首，不朽最爱的广东歌，回首青春的情歌，甜蜜苦楚心迷惘，有你 一起走过的日子，就似浮夸嘅粤语残片，写给自己的情书。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嗱，先有黄明志同埋卢巧音啊，唱广东歌啦。咁啊，呢、這个广东话 challenge 咧，其实头先我上网再抄一抄咧，都真系唔系，今年咧先至突然间石头爆出嚟嘅、 哦。 我见过最早咧，原来2017年嘅时候咧，有啲人已经话。網上有流傳過啦，有唔同嘅版本，即係個別有啲字句唔同嘅，甚至乎咧，我唔知點解佢有啲人話：你冇睇幕後玩家咩？應該嗰陣時係大台嗰套劇集咧，唔、知係唔喺裏邊佢又玩過一次， 啊、 但我冇睇好耐咧，我又唔知道。但係都唔緊要，因為最少話俾你聽咧，呢、這個廣東嘅 challenge 咧，原來就幾年咧都不停嘅喺度挑戰咧，都仲係覺得有難度嘅，同埋有變化添嘅。嗱，所以頭先阿祖啊幫我哋咧訂咗上我哋風騷嘅面書嗰度啦。大家有冇信心可以读到一次咧？而家 我冇啊！我想话俾你知，有啲字我本身唔识读啊。 系， 即系唔好话个音啱唔啱啦。有啲字咧，嗱，譬如佢其中我都唔好讲其中，我哋嚟一个啦，咁不如。 但你知唔知道首先桂花田点样佢体会系咩啊？ 佢根本佢首先佢就可唔可以 print 出嚟啊？ 唔系啊，嗱，真系你以为佢呢、這个即系不嬲个读写嘅障碍咧，可能系会令到佢有困难啊嘛。 系， 头先咧，我头先 桂花田佳丽自己话俾大家听，几厉害啊！ 唔系，咁都唔系顺畅嘅。但系我意思系话咧，原来啲无厘啦蹭嘅字，我睇咧，我 系 冇问题嘅，即系有关系嗰啲字。 咁呢个就 系 一个好大嘅发现， 系 有问题。 因为你可能好需要关联啊，你 其中有四个字咧，其实讲真，因为你唔会平时有呢四个字咧摆埋一齐。 系啊， 牙牙下哈嗱，其实个音系唔会读错嘅，但系咧。嗰四個字咧，你平時係唔會，我頭先自己喺度練習嗰陣時咧，我會將第三、第四個字本身調轉咗嚟讀啊，即係嗰件事係好驚。 咦、yeah, ，我冇喎，我係仲隻字已經好清晰喎。 咁我哋不如試一次啦，我哋睇下邊個試一次好嘛？ 嗱，其實好得意嘅呢段嘢咧，就係、是、譬如有啲字咧，好快可以讀到嘅，跟住去到嗰啲咧就開始甩咳啦，咁你就要慢啦。 我哋嚟好，好邊個試先？肥妹仔試先係咪？你想好？ 喂，咁大段，我哋不如分開一段一半啦。 遲咗咪唔得㗎，要自己 challenge 㗎嘛，佢全篇系 啊，系咩 ？OK OK， 系啊，试下啦，嚟嚟嚟。 喺呢条黄巷，系咪巷啊？读 巷系咯， 巷定 巷 读巷啊？应该 黄巷啊嘛， 巷一条巷个巷啊嘛，系咯 系 咯 ，OK， 诶喺呢条黄巷嘅巷口度， 巷口啊， 巷口啊，嗱，黄巷佢又巷口啦，佢有两个唔同，又同一个字嘅，巷口咧有一只狗，佢叫做佢个名叫做黄巷寒狼，咁大家或者会觉得好奇怪，点解呢一只狗会有一个咁得意嘅名嘅？讲起上嚟，其实咧系有段古嘅，我说喺东方有一个叫做黄巷寒狼啦，牛牙牙下哈嘅国家，呢、這个国家咧都系好多人中意养狗嘅。佢哋养大嘅狗咧都好靓同埋好强壮，但系佢哋饲养嘅饲养狗嘅饲料咧同一般好唔同。原来佢哋系用黄巷寒狼罕嗱呢个罕咧系罕接个罕啦，罕行康嚟到养嘅，养大狗嘅狗咧仲吸引咗各个地嘅人嚟购买添，其中咧以压克克国、肯肯国，我啱我肯肯国、特特国、能丹藤国、华国、心竹叔学心竹叔 学乐 嚟学乐确国。等等等等等等国嘅人最多，而头先我哋所讲嘅黄巷寒狼咧，呢种咁昂贵嘅狗咧，就系、是、呢个国家出产嘅啦。哇！ 都要俾掌声你噶啦，佢已经冇间字啦，系啊。 点解可以会读得咁流畅嘅？ 都唔系流畅啦。 因为平时咧，阿田系睇字咧，佢系需要 print 出嚟，同埋要拣咗佢先会替我哋读报纸，即系佢要咁做嘅。但我头先觉得好 amazing 喎、啊，桂花田 算系咁啦，真系。 因为我一来又冇编、又冇间咧，但系呢字，我真系唔知点解独立咗咧，我又觉得冇问题。 唔系因为同你平时斜动一样啊，啲字冇关联啊。 系咪啊？ 佢本身啲字冇关联啊，真系。 冇关联，原来系可以读得到喎。 系啊。 系啊。 好啦，到我试下啦。 好，你嚟啊，嚟。 喺呢条黄巷嘅巷口度有一只狗，佢个名叫做黄巷寒狼。大家或者会觉得好奇怪，点解呢一只狗会有一个咁得意嘅名咧？讲起上嚟，其实有段古噶。话说喺东方咧，有一个叫做黄巷寒狼牛牙牙下哈嘅国家。呢、这个国家嘅人咧都好中意养狗嘅，佢哋养大嘅狗咧仲好靓同埋好强壮，但系佢哋饲养狗嘅饲料咧同一般嘅都好唔同。原来佢哋系用黄巷寒狼、寒巷寒 王汉王汉寒郎汉汉康嚟到养家，养大嘅狗咧，仲吸引咗各国各地嘅人嚟购买添。其中以押克克国、肯肯国、特登国， 唔系啊，特特国啊， 特特国、能丹藤国、华滑滑国、深竹叔学乐确国。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嘅国嘅人系最多，而头先我哋所讲嘅黄汉寒狼呢种咁昂贵嘅狗，就系呢个国家所出产噶啦。哇，滴汗啊！ 喂，嗰、那个系汉字系咪啊？黄汉寒啊？ 黄汉寒狼， 你头先读行啊？系啊， 系啊，话真系呢个真系想死噶，真系、 啊。 到你啦，早。 因为时间关系咧， 系唔得啊！喂，都要嚟噶、 啊， 我觉得呢个真系好值得挑战下。 系啊，咁我读少少啦，我偏唔到入去嗱，我喺后面你头先读到甩甩咳咳嗰度啦。嗱，其中咧以押克克国、肯国、特国、能丹藤国、华滑滑国、深竹叔学乐确国等。噔噔噔噔， 好难啊！ 犀利 犀利， 系啊 ！challenge 大家都可以试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金管局公布外汇基金首季投资亏损861亿元，是2018年第四季以来再次录得季度亏损。今年首季投资表现远差于去年同期的投资收益1334亿元，亦都差过前一季的投资收益603亿元。金管局副总裁李达志表示，今年首季金融市场环境非常恶劣，主要受疫情和油价波动影响，大部分股市在首季录得双位数的跌幅，加上期内美元升至三年来最高，美元结算令非美元资产受损，拖累股票和外汇的投资表现。公务员今日大致全面复工，在政府总部外有之前一直都翻工的公务员话，较早前并非全部同事都翻工，部分的工序受阻，认为全面复工有助处理积压的工作。亦都有公务员话，部分的工作不可以在屋企做，同事全数翻工能够跟进自己的工作。亦都有人话，之前由于唔清楚其他部门人员有冇翻工，联络嘅时候会有困难。有公务员话，部门未有提供口罩，但市面已经能够购买，唔太担心防疫装备问题。有人就仍然担心疫情，因为唔知道边个已经受到感染。内地过去一日新增三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全部由境外输入，分别是上海的两宗和山东的一宗，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新增13名无症状感染者。全国累积超过82000宗确诊病例，4633人死亡，超过77000人康复出院，现有病例402宗。美国总统特朗普相信年底前会成功研发出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期望学校可以在9月重开。特朗普在霍士新闻一个的节目中表示，非常有信心将会在今年年底之前获得疫苗，敦促学校在9月份重新开放。纽约州早前宣布，所有公立学校今个学年提早结束，月底之前会决定是否容许暑期班重开，而希望在下学年重开的学校要先拟定计划，经州政府批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天气炎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炎热，本周中后期气温进一步上升，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39点，跌907点，总成交金额442亿1000几万。 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4元跌13元，阿里巴巴189.5元跌7.4元，友邦保险68.7元跌3.2元，中国平安77.1元跌2.6元，中国移动60元跌2.45元，盈富基金23.85元跌9毫，建设银行6.1元跌2.2元，美团点评101元跌2.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6.7，瑞士法郎0.964，加元1.412，人民币7.064，英镑对美元1.246，欧元对美元1.095，澳元对美元0.64，新西兰元对美元0.603。港金现价报15,67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7.37美元，卖出1,697.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二零首先同你讲中坏车，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口对出的快线啦，又坏车阻路，而家车龙排到去钻石山港铁站。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狮隧口的快线啦，有坏车阻路噶，一带系挤塞，车龙排到去钻石山港铁站。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系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车龙都系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卫理道。而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跑马地黄泥涌道去山光道方向是车多，近住仁和医院一段是车多繁忙的。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亦都是车多，龙尾在友邦大厦。东区走廊去中环是车多，车龙排到去油街。在九龙区，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是挤塞，龙尾在蝴蝶谷道。龙翔道去观塘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星河名居。柯士甸道南行去海旋门方向，近住佐敦道一段亦都系挤塞。而伟业街来回方向，近顺业街一段亦都系挤塞噶。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同埋车立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Hello， 我是想同医护打气的阿静啊。医护一直都走在最前，守护我们的香港，所以呢，我们都一定要做好预防措施，减轻医护的负担。而你们医护都要平安地回家啊！医护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Lac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在我们生活的城市，有一日 我要用负能量搞到你哋冇日安宁。 地球需要你加入成为超级英雄，打爆闷气。 在抗疫期间一起拍片救地球， 用拍片为香港人打打气。 详情上网页 rthk.hk/31cares 睇下啦。港台电视31，我们在乎你。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其实咧，除咗头先嗰个叫急口令嘅，即系有广东字嘅急口令咧，可以好玩之外咧，都可以玩下接龙噶。其实而家你喺屋企一家四口啊，虽然争少少 B 就未声嘅，咁但系其实都可以同佢一齐玩。爸爸妈妈曾小 B 曾小小 B 一起玩下接龙，其实都好考啊小朋友咧个脑袋睇佢谂乜嘢嘅，系可以得闲咧同佢哋喺屋企咧唔一定要打机嘅，玩下呢啲咧嘅游戏咧，其实都好有益身心嘅。啊，唔知道我呢个拍档有冇同个仔玩下呢个接龙或者系急口令嘅游戏嘅咧？我哋有请曾志豪。 其实都唔使啦，净系每日。同佢接龙就系两个仔接龙地去骚扰你，已经系好好玩嘅啦。呢、這、一个掟完条面落地下度，嗰、那个就摆嗰条意粉喺自己个头度，呢、這个已经系接紧龙噶啦。系啊，摆完未啊仔？再系咁嘅话，到我啦。 喂喂，有样嘢可以俾个责任啊，曾小 B 佢大个啦嘛，叫佢照顾。弟弟食嘢，嗱，细佬 有啊，佢已经做紧噶啦。 细佬啲咩嘅，你负责帮佢执，佢仲会唔会接？ 我 一来可以教训，即系唔系教训自己，一来可以训练自己，二来可以教下细佬，其实可以帮得手噶噃。 嗱，你讲开，我就替佢炫耀一下啦。 好啊， 琴日当阿曾小小 B 非常之曳咁样，将所有面就变成咗系呢个化妆品嘅时候咧，估唔到啊！我哋话嗱，你再嚟藤条噶啦，跟住我大仔话唔好唔好唔好，等我嚟等我嚟。 咦，佢解围啦？细 佬，细佬。你要唔要整到隻手污糟邋遢啦？然后隻手又摸块面啦，跟住系咁问你想唔想啊？想唔想啊？连续逼三次之后，阿仔系咪都应佢一句唔想？嗱，唔想咧，用叉食啦，唔好攞手啦。 哎呀，佢真系一个好少少嘅导师，喂，佢真系可以，真系可以帮到你好手好多手嘅，赞啊，曾小 B 赞咗， 真系好哥哥啊！ 嗱，疫情之下咧，大家都知啦，經濟活動咧就停頓好多啦，甚至乎咧有啲鋪頭咧係會即係執笠嘅。嗱，以往咧講親呢啲新聞咧，係真係喊得一句句嘅，基本上你都係要同情啦，同埋可惜嘅。不過唯獨今日咧見到嘅呢個新聞咧，嗱老老實實，佢都係因為疫情影響，佢都係因為咧有啲生意咧做唔住。不過咧，我估好多人睇到咧。就未必会喊得一句句，反而可能咧就未去到嘴角偷笑嘅，但可能心里边咧系会嘘咗一声咧，觉得话都算系一件好事啊，或者唔系讲到咁绝嘅，起码你都会讲一句啊 ，not bad 吓、啊，点解咁黑心噶？曾志豪，有啲人因为疫情之下做唔住，你竟然仲话 not bad 系咩事先？嗱，我讲俾你听啦，如果我话你知，因为疫情关系。有啲暴瓊公司宣布佢会停业唔再暴瓊，咁你话啦，系咪可以舒口气？又或者最少都会讲一句，咁都唔系一件坏事啊！嗱，呢个地方系发生喺边处咧？冰岛。咁咧，其实因为而家全球咧都系得翻咧，即系好少嘅地方咧，三个啊系可以暴瓊嘅国家嚟嘅，分别就系冰岛啦、日本啦同埋挪威嘅。咁佢话咧，因为呢个疫情关系咧，其实当地咧好多工厂咧都已经停工噶啦吓。咁甚至乎咧，呢一个暴瓊嘅行业咧，亦都因为嗰个叫做禁止暴鱼的地方就越来越大，拉到越来越阔之后咧，佢哋可以所谓暴鲸的水域就越来越少啦。佢哋要行到越来越远，于是乎成本咧一路就已经系即系贵紧嘅啦。再加上而家咧呢一个肺炎疫情影响咧，有好多社区隔离措施啊。佢话当地嘅鲸鱼肉加工厂咧都冇办法运作，因为啲工人又翻唔到啦，可能又出唔到货啦，咁。结果点样呢？结果咧，佢话咧，冰岛咧原来有即系两间嘅，仲要系最后两间嘅大型暴鲸公司，佢哋宣布我哋会停止营运。点停法啦？第一，今年夏天佢哋唔会再捉鲸鱼啦。咁有一间咧就系会即系暂停先，另一间咧直情系点咧就话我执笠啦，我会永久停止暴鲸嘅。佢话因为根本咧无利可图，所以我唔会再暴鲸啦，我会永远停落嚟。嗱，你话啦，系咪真系可喜可贺先？喂，你已经全球得翻三个国家去捉鲸鱼，咁其实佢话咧，冰岛咧已经算系捉得最少嗰个嚟噶啦，因为佢话咧，可能佢哋嘅保护政策又做得比较足啲啦。佢由2003年咧开始即系恢复暴鲸以嚟咧， 計到今日即係17年啦，佢哋就殺咗咧就1500多条鯨魚。咁相對嘅話咧，原來同日本比咧，挪威啊佢哋嘅數量已經算係低嘅啦。咁同埋喺佢哋嘅故事裏面咧，你又會留意到好重要一點咧，就係佢哋會停止捕鯨咧，就真係同環保冇乜關係。即係並唔係因為咧，我哋有好多環保團體影咗啲相、拍嗰啲片，話俾你聽啲鯨魚好慘啊，佢哋數量好罕有啊，你要保護佢啦。唔係啊，原來佢哋好簡單，四個字：無利可圖。當佢發覺佢捕鯨嘅成本越嚟越貴，然後可能佢出貨又難啦，所有運輸都貴咗嘅時候咧，佢發覺冇錢賺咧，佢就會走噶啦。嗱，呢個又應驗咗咧，我哋傳統嗰句講法咧，就係咩咧？殺頭嘅生意有人做。但是赔钱的生意就没人会做的。即是说你如果提高的刑罚去到怎样厉害都好，只要他还是有钱赚，杀头生意有人做。但相反，就算你那份工合法的很安全的，但如果蚀钱，蚀钱生意没人做。那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是一个很大的启示呢？即是如果世界各地还有很多想保护动物、保护鲸鱼的朋友，可能你真的不用再浪心机，只是得个教育，应该是用多些方法，怎样可以令到他们捕鲸的成本增加。那相信都要透过当地政府立法，令到他们没那么容易可以在就近的地方就捉到鲸鱼。是的，在这个疫情之下，某些行业停止了，其实可能是代表地球某些生物他们有得发围，有生存的机会啊。真是好啊，见到他们的家族终于可以得到多些的休息时间，我想我们这一位本地的远亲也都会有同样的喜悦啊。喂，唔准捉鲸鱼啦，冰岛啊，唔系，系捉鲸鱼嗰啲公司执咗粒啦。唔知呢度远在香港嘅蓝鲸妈妈，你会唔会都 send 个 message 祝福下佢哋咧？我哋有桂花田， 梗系为佢哋高兴啦，系咪？因为佢哋如果即系生育又难，养大一条又难，自己哎呀，真系总之咩都系难啊！系啊，保育好紧要噶。新冠肺炎咧，自一月开始嚟到今天已经好几个月啦，香港人都经历不少啊！什么条例啊，什么措施啊，我哋都适应得好快，口罩已经成为我哋日常生活用品啦。但系喺美国，系啦，佢哋咧喺二月尾三月头咧开始出现确诊个案啦，短短两个月咧已经过80,000人中伏，不论确诊同埋死亡人数咧都系全球之冠嚟噶，而佢哋咧。其中一个州的州长呢，刚刚在5月1号颁布了一个命令，要求他们的居民如果在公众地方，例如户外运动、公共交通工具、超市买东西等等的地方，如果不能够保持社交距离，就必须要戴口罩，违例者最高罚款$300。5月6号就生效了。他们的州长还说，哇，当大家无法进行这个社会疏离和保持社交距离的话，戴口罩是最简单最重要和必不可少的方法。他用了三个不同的意思来表达戴口罩是可以制止又或者减缓新冠肺炎的传播。看似很关心他们的居民，是不是？做得好，是啊，终于叫他们戴口罩了。口罩从何而来啊，州长？州长先生就说了，呼吁市民咧就唔好买一线医护人员同急救人员需要嘅医疗级口罩。啱啱喂，真系唔好同佢哋争啊嘛，即系佢哋梗系需要用噶啦。咁点啊？咁市民用咩口罩啊？州长先生，大家可以用呢个方巾啦，吓，即系四方嗰条啦吓，或者 T 恤咁啦吓，嚟自制口罩嘅。最紧要系遮住你嘅口同鼻咁就得啦。吓，口罩乜唔系需要有 VFE、PFE 同埋 BFE 测试嘅咩？系啦，佢系冇再答嘅，亦都冇人咁提问过。睇到呢度，大家明白点解美国可以喺短短两个月里面啊，确诊同死亡数字不停咁上升啦。所以我哋香港市民嗱，真系唔好因为咧连续十几日咧冇本地确诊个案而松懈啊，关一开我哋。都真系唔知道会点噶，所以记住口罩都系你而家日常用品，一定要必不可少地带出街噶。

早晨，早晨，早晨，肥妹仔，早晨，细眼仔。 早晨啊，瘦眼茄，早晨啊，细眼仔。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瘦眼茄，我哋又嚟上堂啦。 系啊，我哋其实咧上个礼拜咧已经有个预告噶啦，因为今个礼拜咧系母亲节。 系啊，所有妈妈大晒噶。 我哋系母亲周，系咪 啊？母亲周啊。 哦， 即系点啊？ 即系 Mrs. 周。 Mother's Week 啊，佢想讲 母亲节周啊。系啊系啊，做咩咧？有咩问题啊？ 好啊，好啊。 我哋 广东话因为博大精深咧，我哋周就会有好多嘅意思噶 嘛。周游列国咯， 系咯，周游列国又得啦， 系 啦。我哋玩捉烟又埋周， 系啊， 系咪先？ 有咧， 系咯， 仲有四周啦， 仲有周围巡咁嘅意思咯。所以当你话母亲周嘅时候，咁即系代表咩咧？ 咁啊，即系话今个成个星期啊， 都系母亲节 日啊， 系 庆祝母亲节。 咁如果我哋成个礼拜都有嘉宾咧？ 吓，系啊， 成个礼拜都有嘉宾咯，咁咪系咁讲， 咁都唔识讲噶，系咯， 嘉宾 week 噶嘛， 边个咩啊？嘉宾好衰啊！ 如果系英文嘅 话，我咪 guest week 咯，系啊，唔识嘅。 如果我哋咧成个星期都要庆祝母亲节，就唔系喺我哋呢个环节度嘅，系咧喺风骚快活人唔同嘅环节会出现。 冇错冇错，系啦。 但系我哋今日呢个环节同妈妈系咪有关系 噶？有噶，我哋今日咧。想一起玩的游戏呢，就是我们除了叫母亲节叫做母亲啦，同埋呢我们叫我们的母亲呢做妈妈之外呢，我们还有什么讲法可以称呼她的 老妈子。 是啦，我们现在就真的看看斗多呢讲不讲到几多个。系啦，咁都斗多噶喎，仲可以慢慢估下咧。我哋睇下咧，中文堂里边咧，有咩方法嚟形容我哋嘅母亲嘅？所以我头先点都唔讲第二个字住嘅啦。 我头先讲咗个，你又唔早啲讲，系原来系咁样做嘅。 哎呀，你唔紧要，你咪讲咗个咯。 唔紧要啦，我哋开始啦。 妈妈其他嘅称呼 系 啦。 好，我讲先。石眼仔话，老妈子。 老妈子好。 阿肥妹仔，阿妈。 阿妈。 因为你唔一定妈妈噶嘛，阿妈都得噶嘛。 咁都得。 梗系咯。 咁我讲娘亲啦， 哎呀 ，OK 啊， 娘亲都系啊。 咁我讲妈咪啊， 都得。 我讲阿娘啊， 阿娘好啊，仲有妈打， 系。 哎呀，俾你讲咗， 妈打， 唔同发音都得嘅。 我有阵时叫我嗰两个字咧，好似好粗俗嘅， 系咩啊？ 系啊，你会讲老豆噶嘛？系咪？ 系啊。 你叫妈妈嗰阵时， 真系 会 有噶，系啊。 我会噶。 你阿妈？ 我会啊，同埋我会对住我阿爸讲：，喂，你老婆啊。 OK OK。 妈嘅方法啊。 啊，好啦好啦，多数系嘅，但系好少我咁样嘅。我咧就会有啲叫，我听到啲小朋友叫妈咪。 妈咪， 啊、 哦，咁呢个系个发音唔同啦。 哦，咁都系 有啲读妈咪添， 系啊，咁、啊、都系噶。 好啦，咁跟住我深啲咯。 哦， 仲有高糖咯。 哦，好啊。 我哋以前成日睇，系啊，你就中脂啊，你好唔好？中间有脂肪啊。我哋以前睇嗰啲古装剧咧，成日都系咁样噶嘛。啊，大王啊，饶我一命啊，我要杀咗你。啊，小人咧上有高堂，下有妻房啊，饶我一命啦、啊。嗰、那个高。高堂就是、啊、当妈妈啦， 系啊，呢、這个好犀利。 系啊， 我哋听过上面嗰句啊，上有高堂，我有听过。 系、啊、 下面嗰句系妻 房咯， 咩 妻房、啊， 我有妻房咯， 系啊， 老婆嘅意思。 系啊，仲要加埋房咧，可能有几个咁样嗰啲噶嘛。 系有妻房， 有咩啊？ 到你啦，到你啦， 我冇咯，我冇货咯。 啊有啊 咩？你记唔记得啊？记到咧，到你到你。 有慈母， 慈母啊，都系嘅，都系嘅。 你好少会自己叫妈妈，即系有句咁样嘅嗰啲咩成语嗰啲出 现。咁只系我哋而家讲紧就妈妈嘅称呼啫嘛。 系啊系啊， 不论系我叫你妈妈，或者你叫我妈妈， 系啊系啊， 系咪？ 我真系谂唔到我。谂到碧莲咯，我以前叫碧莲咧，我哋叫过去做 Billy 嘅，改佢个名叫英文，因为妈妈冇英文名啊嘛。 咁好啦，好啦，而家咧我就可以考下你两个啦。咁咧因为 未考到嗰度，仲要考。 唔紧要啊，因为古人咧， 佢滴汗啊， 古人咧佢叫呢一个咧，即系啲父母咧。特別係母親咧，佢好多唔同嘅借代嘅，甚至乎咧佢會攞咧植物咧， 有冇借糖啊？借鹽啊？ 有嘅有嘅，係啊，見到你就借咩咯？ 哦，係啦， 佢有時會攞植物咧嚟比喻嘅。我而家俾兩個植物你咧，睇下你覺得咧邊個解阿爸，邊個解阿媽？ 啊，好啊，好啊，好啊。 係啦， 桃花有冇啊？ 唔係冇桃花住，佢係咁樣嘅春圈， 春咩話？ 春卷， 春圈。 我知啊。 春呢就是木字边一个春天的春字。木字边一个春天的春字。跟住圈呢就真的宣圈的圈来的。佢呢两个字， 个圈字点写啊？ 草花头一个 宣 字咯，宣传个宣啊，系啦。咁咧，我可以话俾你听，一个咧系一棵树嚟嘅，一个咧系个花嚟嘅。 哦， 系啦。 即系呢个两个字就等于阿爸阿妈。 系啦，咁边个系阿爸，边个系阿妈？ 梗系第一个阿碌木嗰个系阿爸啦。 有 点解啊？ 字边唔系有碌木， 即系有个木字边。 点解啫？ 我觉得系因为男左女右啊。 男左。 我唔系谂男左女右，我都觉得咧系嗰个春字咧。是代表男士， 那个好像很型的嘛， 不是很型啊，是因为呢是通常中国人呢都会是男士行先的嘛， 那即是男了旅游啊， 对，就是这样。 同埋因为很正常地呢，都说明那个是木啦，那就是好像参天巨木呢，好像觉得呢就可以依持一些，所以是啱的。当你见到啲人话呢春圈的时候呢，春就 是 解爸爸，圈呢他们就叫做妈妈，那还有个组合名的。 圈妈妈。 是啦，叫圈堂咯。古人对母亲的其中一个称呼就是说圈堂啊，白发圈堂上孩儿更共杯，即是说那个就是代表呢，哎呀妈呢白头发都出晒嚟啦，咁样咯。 好犀利！以前咧用个堂字咧，好似好高高在上咁嘅，我哋 系啊，所以我哋又有高堂啦，又有圈堂啦，冇头先你讲嗰啲代堂啦，同埋正堂，即系你可以咧试下同母亲节讲咧，你话妈妈祝你咧 圈 堂加持快乐啊！ 俾酒吧可以在有条件同空间下重开，但卡拉 OK 全部在室内地方传播风险较高，有待当局决定。澳洲新增26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包括一名7岁男童，是两星期以来单日最多人感染。新增病例来自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和昆士兰三个州，其中维多利亚州新增的22宗病例，19宗都同一间肉类加工厂有关。至于确诊的7岁男童就来自新南威尔士州，当局关闭他就读的小学进行消毒。澳洲政府在疫情下并没有要求停课，说小童感染病毒的风险低，但部分州政府就自行要求学校停课。随着疫情缓和，新南威尔士州的学校会在下星期起分阶段重开，维多利亚州就要求学童继续留在家直至年中。另外，新西兰录得自3月16号以来首次单日零新增病例，累积的确诊病例维持在1137宗，20人死亡。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天气炎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炎热，本周中后期气温进一步上升，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12点，跌930点，总成交金额5,287,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3.2跌13.8，阿里巴巴189.5跌7.5，友邦保险68.8跌3.15，中国平安77.05跌2.65，中国移动60跌2.45，盈富基金23.85跌9，美团点评100.8跌3，建设银行6.09跌2.3，汇丰控股38.85跌1.4。外汇对港元的买价：美元7.752，英镑9.663，瑞士法郎8.046，澳元4.963，加元5.492，新西兰元4.683，欧元8.4867。每百日元对港元7.2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33。港金现价报15,67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8.48美元，卖出1,698.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口快线嘅坏车就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荷里活广场对出。龙翔道去荃湾狮隧快线嘅坏车虽然拖走咗，车龙未消散，也排到去荷里活广场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就喺友邦大厦对出。另外跑马地嘅黄泥涌道咯，去山光道近住养和医院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喺九龙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挤塞，龙尾蝴蝶谷道。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一段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柯士甸道南行去海船门方向近住佐敦道一段咧就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沙仓屯门、赤立国南路回旋处国泰城、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村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不要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狮子山下每个家总有抗疫好妈妈。 我是晨光第一线同埋 Beautiful Sunday 嘅 Barbie 林慧啊。疫情期间，我阿妈就犀利咯。去匀晒英国、美国、加拿大、澳洲、日本、韩国嘅网站网购口罩啊！哇，佢嘅恒心啊，真系令我佩服啊！妈咪，多谢你啊 ！I love you。 我们二台这一家，感谢每一位妈妈， 母亲节快乐！ 我系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Da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十一点十一分吓，翻嚟咧，风骚快活人啊，先讲讲气温。 系啊，气温好威热啦吓，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 正啊。 系啊，又热又湿，系啦、啊，希望大家可以吓， 系 享好好咁享受， 享受下阳光， 阳光杀菌消毒啊嘛， 同阳光玩下游戏，杀一杀菌。 系啊，阿祖，我哋可唔可以用呢个方向咧？开第一句啊， 咩啊？ 我想讲嗰单新闻嘅第一句咁样讲嘅。郭富城已经证实了这个消息， 是不是啊？ 甄子丹家人也透露了相关内容， 亦都证实了 谭咏麟也不能逃避的事实，没错的，啱啱先。 而最紧要系边个咧？ 他消息名系啦， 喺呢类型嘅新闻里面，你讲呢几个名字都唔够权威，我要讲多一个名话俾你知，连。袁国勇教授 也无言啊， 小心讲咗出嚟啊！ 系啦，最后就加埋袁国勇教授也证实了，市民听见哑口无言， 系 啦， 嗰個係乜嘢呢？就係琴日呢，就係袁國勇教授即係接受記者訪問嗰陣時呢，好似係由佢呢唔小心呢，即係漏咗啲口風出嚟嘅，就係話呢，欸，下個禮拜啊，政府呢會全民派可以重用嘅口罩啊，話嗰啲口罩呢就可以呢用60次咁樣嘅咁樣。跟住就呢個消息呢，跟住就走咗呢個創科局嗰度啦，然之就去再問啦。咁後佢哋都承認咗係啦，因為其實已經係去到呢、這個。 創科局也證實了這條消息。 係啦，係真嘅下。因為話呢籌備工作呢進入咗最後嘅階段，稍後嘅時間呢應該就會同我哋全香港嘅市民呢就會交代乜嘢叫做全民派口罩咧，咁样嘅 系啊。咁而家传闻咧，似乎就话有啲途径啊，或者嗰啲渠道咧，都噏过下噶啦。 系 邮局啊，又话喺便利店啊，有机会攞到啦。 民政事务处咯，我见到 有系啦，有啲就咁讲咧，佢仲未有嗰个叫官方消息咧。 系 咁，然后有啲就话嗰、个可以重洗嘅次数又有边几款啊，又有几多次啊？咁希望咧做到就系可以大家即系无忧啦。咁因为呢啲口罩咧就系可以即系循环使用。用一定的次数嘅咁样， 系即有一个咁样嘅情况啦。咁样咧，但系即系睇到一啲报道呢个出咗嚟之后咧，亦都有好多嘅记者朋友就问咗好多市民佢哋反应是如何啦。有啲咧就会咁样谂嘅，佢就话：喂，咪住先，你一次过咧你要做咁多口罩俾我哋全香港所有市民都有一人一个，但系首先不如谂下系咪会浪费先？会唔会有啲人根本咧就未必会选择咧用一啲嘅 重用口罩 用嘅口罩啦？咁如果唔係你做咗嘅話咧，其實咧就係會造成浪費嘅。 嗯， 另外亦都會話到咯，喂，要點樣清洗啊？各樣嘢可能有啲人唔識㗎喎，會唔會令到呢就有其他嘅疑問出現之餘呢，撲淚心呢就會好似之前大家撲口罩咁樣。 嗯， 因為呢就會擔心，喂，咁我哋而家用緊嗰啲可能外科口罩嚟㗎嘛，用完就即棄嘅，呢、這個呢就要洗同埋要換淚心嘅，即全民就係咁樣啦。會唔會又令到另外一個爭嘢嘅即需要嘅潮流又出現咗呢咁樣嘅。 咪啦，而家佢如果再睇埋佢官方嘅消息咧，首先佢就话会等到听日咧，就唔拣喺五四运动今日出发啦，就等听日咧佢哋开行会嘅时候咧，就由特首亲自公布啦。 点样系俾边个首阶段系俾边度边啲朋友先啦？ 咁而家咧，佢就话啦，究竟可以重用几多次咧？据悉个口罩咧可以洗六十次嘅，即系一个口罩用两个月噶啦，已经可以、可以重用咁多次啦。咁然后咧，我最中意就系呢一句，佢话咧，其实佢哋一早已经睇中咗。 嗯， 哦。 佢又話早已看中，咁但係點解你之前唔出聲嘅？嗱，佢又答埋你，因為全球搶購口罩，所以我哋喺呢一件事上面不敢張揚。 哦， 即系话我哋唔打冇把握嘅仗。 哦 ，OK， 我以为系咁啊， 惊俾人哋偷钱。 系啊，我都系咁样。 又得，两样都啱。 有时我哋讲完之后咧，哇！突然间嗰度，譬如我哋讲完之后咧，就突然 间系啦系啦，我一早知我唔讲俾你听 啊 嘛。系啦，咁佢就话咧， 好嘢唔使分摊住，等我哋搞掂先。 冇错，咁然后咧，佢仲话，因为今次系由创科局牵头咧，所以佢哋会利用高科技。 嗯， 点样高科技咧？就系包括唔系，佢话初步构思咧系会用网。上登记，然后利用邮局派送同埋领取。 哦，呢、这个咪先咩啊？ 报纸系咁写嘅，即系报纸啲放风咧，消息清咧，咪即系，所以我都谂紧 okay, 啊，即系报纸呢个写法。是咪有啲拗头呢？据悉你会用高科技，你真係会以为点样高科技法呢？原来係网上登记啫。 喔、oh, ,ok。 都好好㗎啦。係啦。 咁麻烦啲即係因为佢好似话呢首阶段係俾基层朋友先嘅。咁但係即係大家记住，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嗰啲都可能佢哋有即係有得攞先嘅时候呢，就帮佢登记喇。咁样个老人家点识佢登记啫，係 咪？係呀 係呀。即係要大家要做呢件事囉。 嗱，唔好成日讲老人家，譬如我自己咁。 你唔系话你都需要话话。 大咗但咩话？ 你唔系话你都即系想要一份子话，即系要翻。 咁如果要又有咩问题啊？香港市民都可以拥有嘅话，咪我第一个问题。 佢咩？佢60个嘛，系咪啊？ 唔 系，可以洗60次。 大佬， 嗰个系可以洗60次。 我想问阿豪仔，因为嗱，你老婆有做过布口罩噶嘛？ 系啊系啊。 好似我呢啲咁样嘅 layman 咧，过去嗰几个月咧，都净系用嗰啲咧，即系用完就即弃嘅口罩。 系。 其实对于一啲嘅叫做可重用口罩咧。在呢一刻的我冇認識之餘，其實我唔否認我係有少少抗拒嘅。 點解啊？ 因為我唔認識咯，其實你至於我唔認識咯。 係、 其實係咪一定要即係時候叫所有風騷嘅聽眾？ 如果有一個俾你可以咁樣重用六十次嘅話，大家要開始撲定嗰啲雷心咧，咁樣係咪？ 嗱，我有兩個經驗嘅。第一咧， okay. 我嗰陣時就試過買咧，就唔係自己做嗰啲布口罩， 係 買市面上咧，佢嗰啲都係話可以洗，亦都可以咧攝雷心嘅布口罩，即係市面買嘅。不過咧，可能我咁啱買嗰款咧，真係衰啊！你記唔記得咧？有一款口罩咧，佢有個好似一個膠蓋咧，好似人哋潛水艇嗰、那個窗口咁樣咧， okay, 塞喺個。口罩上面嘅， 细细 啲嘅， 吸到就系个鼻同埋个嘴。 唔系，佢都系成个都系布嚟嘅，但系咧佢零零舍舍咧多咗个咧，好似一个汽水樽盖咧，就摆嗰个咧布口罩嘅，即系 有个窿、那個， 有个窿仔咁样嘅 气孔咁样嘅。 系啦，咁咧嗰阵时我买嘅时候咧，佢就话你可以洗，因为佢布质嚟噶嘛。咁、我真系攞去洗啦，我洗咗几次，我谂咧，但系冇超过十次，因为嗰阵时我都有其他口罩啦，我就冇攞啊嘛。佢冇洗超过十次，我都系攞手洗嘅啫。 O K， 烂咗吓，因为佢喺边个位烂咧？就系喺嗰个胶盖嗰个位。 但点解嗰个位会特别容易烂？ 唔知啊，因为佢系咪因为重定咩咧？我嗰日拎上手，我话嗰个位烂咗，直情系，因为佢唔系一块完整嘅布嚟啦嘛，佢系喺个布上面咧就钉咗个咁嘅胶盖位咧。我唔知系咪因为咁样嘅关系咧，即系你哋呢啲缝纫大人会熟手啲啦，烂咗。跟住我望咗就话，咁点重洗啊？不过你可以话嗰、那个口罩又冇同你讲我包洗几多次嘅，佢、只不过话你可以洗啫。咁嗱，呢个系一个经验啦。咁第二个经验咧就系如果你自己做嗰啲布口罩咧，系可以重洗嘅。但系咧有个位咧真系洗多两下咧歪咗，俾你估下边度？ 我估系箍鼻嗰个位。 桂花田， 我估系个耳仔嗰啲位。 耳仔边度？ 即 系嗰条橡筋。 系 啦，系黄耀宗啱嘅，系啦，因为橡筋咧反而冇乜嘢，即系你湿唔湿水可能佢暂时都弹性都几好啦。 嗰个位你会特别车噶嘛，你都惊佢，我哋日日咁样又除又戴，你都可能车到几针嘅话，嗰个位会实戴。 系啊，鼻骨真系会啊， 鼻骨嗰度佢冇铁线噶， 佢有铁线啊，但系咧你洗多几次咧。我怀疑佢即系 爸爸一样啫嘛，系咪？都几次有铁线落住，可能都会咬噶啦。 呢个我觉得呢个比喻几好。 点解你会认识到呢件事咧？请问啦，黄耀祖先生 证唔证实到噶？阿黄耀祖呢个诶讲法啱唔啱噶？ 可 唔 可 以证实？以前嗰啲系差啲嘅，而家有啲好好多嘅。以前真系会咬咗嘅。 而家你变形，佢都未变形啊！ 我系金刚嚟噶， 系啊，变形金刚。咁系咪因为嗰啲铁线靓咗啊？ 系嘅，真系嘅，以前真系会咬到咧，唔知咩样。 所以嗱，即系我呢个小嘅体会咧，我发觉其实如果你话佢可以重洗六十次咧，我觉得系好事嚟嘅。不过咧，一定要留意就系佢究竟即系佢唔烂块布，但系譬如佢嗰个鼻骨位咧，佢咪依然咁坚挺咯。 不过洗咧嘅嗰个方法咧，其实我觉得都系要技巧嘅。 系 佢即系你唔好喺度劲搓冇面俾咁样。 但你唔劲搓，你又惊佢走唔甩噶。 所以你话咯， 系咪啊？ 我担心系唔系正常啊？即系我冇用，我重用口罩，但你而家突然之间话个个都要用，即都可以有得俾你用。咁其实本身系善意嘅谂法嚟嘅， 好事嚟嘅，因为悭到钱添。如果你咁样做嘅， 又环保咗添、哦。 不过其实又另计，佢系咪环保咧？就口罩固然你抌咗就嘥啦。但如果你要用呢啲布口罩咧，你要买滤纸咧。 系啦，跟住我就话， 其实都系要换噶。 因为而家已经有一啲市民咧， 有啊， 就访问咧就会话，喂，会唔会变成咗另外一个潮流啊？就系、是、大家。唔好再学口罩，变咗要抢滤芯啦。 我又唔知佢要唔要去到抢咧，睇佢有几多供应啦。 喂，嗰时话系咪话咧？我唔知啊。 厨房纸都顶到啦。 系啊，厨房纸同纸巾都得噶嘛， 系 嘛？ 系啊，佢哋就声称用厨房纸好啲嘅， 吸湿能力高啲。 系啦，咁佢就话即系都系我嚟顶一顶咯。即系你始终唔可以当话百分百。即系嗱，如果举例，你话我要去医院探人嘅话咧，就梗系唔好叫你攞布口罩再摄滤纸咧，就唔建议噶啦。都系希望你用翻即系正常手术口罩咯。 透气度咧？ 透气度嗱，其实我哋要再讲多次啊！而家我讲紧咧，只不过我哋自己坊间咧做嘅布口罩， 系自己做 就唔系讲紧而家政府传闻嗰只，因为佢讲到有高科技啊，又话唔知道有个咩技术咁样咧，我哋唔知道啊。 唔系讲紧啲， 亦都唔系嗰啲。 咁只不过分享翻以即系过往而家啲布口罩都好多下咁啊，我同阿祖都冇用过。 我觉得咧，其实透气咧，即系都系外科手术口罩最好嘅， 系咪？ 因为我试过咧戴住嗰啲口罩去跑步嘅时候咧，我两款都戴过啊嘛，即系就咁普通布口罩同埋手术口罩咧。即系手术口罩咧，除咗你一呼一吸咧， 好似嗰只鸡仔个嘴系搞笑啲之外咧，其实佢呼气都 OK 嘅。但布咧，咁因为真系你平时着衫啲布，你都知保暖又剩咧，真系 焗少少嘅， 焗好多。同埋咧，如果我哋戴眼镜嘅朋友咧，边个最容易焗到水蒸气咧，就真系都布口罩好鬼见效啊！佢、 哦、 马上就渗晒出嚟咧，即系行两下咧，就轰嗰个水蒸气。唔系，不过我系又跑住步啦，即系你有啲喐动咁样嘅，系啦，呢个系一个我觉得呢啲唔算系好严重嘅问题咯，即系因为如果你纯粹话戴完呢啲有咩瀉气啊嗰啲小事啦，即系如果你又悭到钱，你又有得保障系好事嚟嘅。不过我觉得呢单新闻咧，你见啲街坊咧，佢哋仲有一个好大嘅叫做竞争对手咧，就系而家好多人都已经有唔同嘅合理价口罩卖紧啊嘛， 就算系譬如同一个月之前比啊，我谂香港嘅生产线，而且已经系投入咗服务，并且有得比你可以喺网上面或者街上面度买到嘅，都多咗好多。我见到都有市民会话：，哇，平行时空嚟噶， 系啊， 系啊， 真系 差咗两个月， 真系差咗两个月。 俾我哋好似有货咯。 系啊， 咁我都话啦，我哋要睇两边嘅，咁由制造，你譬如林棵花啊，你由种子种去嗰个盆。在里面啊，咁都要晒下太阳淋下水，佢先飙芽噶嘛。咁所以都要时间嘅，都要研究嘅，都要科研，都要去检测嘅。 我不过我系谂起中间佢曾经叫过大家唔使戴啦，又话边度有好嘢嘅，记得问介绍俾我哋啦，因为我哋都搵唔到口罩啦。咁但系同一时间，坊间就有唔同嘅人咧，就自己买机啊，买厂房啊，设生产线啊，又买又派，咩都有嘅。即系所以 咁算唔算线咗嗰啲朋友呢 又唔会喎、啊，老老实实嗱、啊，我唔知啦。譬如咧，头先我讲话，而家都有好多所谓合理价咧，屈人子啊，佢哋咧 见到又有新嘅新闻啦。 佢哋唔系净系卖口罩俾你，佢话佢哋自己本地设置嘅生产线咧，五月中啊，即系其实仲有我谂十零日啦，其实就已经可以卖啦。嗱，而且个价钱真系老老实实啊，30个最平卖70蚊， 系 即系其实你讲紧我谂即系两系咪两蚊到啊？系咯， 两 蚊到一 个 啫嘛， 两 个零一个啫，合理好多咯。 但系合理之余咧，譬如我呢啲 layman 咧，即系点解我睇到呢啲新闻，我好想知道多啲咧，系因为其实我自己屋企嘅存货唔系好多啦。咁但系咧，你有阵时药房嗰啲咧，你唔够胆买噶嘛，因为可能对于个出产地嗰样嘢有担心啦。喺网上面其实真系多咗好多香港品牌嘅出产， 难 道我冇去登记咩？难道我又登记得到咩？因为佢暂时咧嗰个生产量都唔高啊，即 系 讲紧嘅可能都真系要去排队要买， 系啊，要抽签嗬。 咁所以咧都会有，都你问我想唔想要呢个咩全民派又可以重用，都想噶，但系有多啲资料，咁我哋就等下睇下政府点公布咯。 系啊，咁因为如果唔系咧，你都要计一个数字咧，就系、是、譬如你买滤纸咧都要钱噶。而家咧，譬如我求其喺网上面揾到咧，有啲唔同嘅口罩可以替换嘅滤纸，咁佢都要，我睇下佢有几多哦。一盒咧就一套三盒，一共150块嘅滤纸，咁就要207蚊咯。 都 唔平噶，系咪啊？ 即系 系 咯， 150块207蚊，即系其实都 个 零咯， 个 几 咯， 个几咯。咁你计下啦，个几咁，然后嗰个咧，如果譬如最平就两个几，系啦，咁啊类似就个几一张咯。 其实我觉得最大问题对 咁最 紧 要嗰个仲要洗 咯。讲啲个几两个几系咪好大分别？喂，大家都戴咗咁耐啦，最紧要有货啊嘛， 系 咪？ 系 同埋功效啊， 系啦，嗰个功效是如何啊？你够唔够？如果唔系。喂，香港人其實都已經幾吃力嘅，你知我都係排過口罩咧，已經係咪？ 其實我有 排隊心嘅話咧，咁係另外一個。哎呀，點解我哋又要去到咁嘅地步啊？ 唔係我有信心喎，即係特別喺而家咧，你無論係邊一間有自己製嘅口罩生產線啦，就算你話佢而家買其他唔同牌子買翻嚟咧，都多咗好多。我直情而家咧，你有冇留意便利店咧？長期有幾盒擺喺度噶？佢係貴啲啲，我唔記得咗價錢啦。佢長期擺咗幾盒喺度咧。 便利店 真係有。 嗰日、 啊、 我哋話、 便利店 有啊， 譬如我睇嗰啲咧，即係真係屈銀紙啊，即係之類嗰啲咧。嗰啲就其實甚至嗰啲啦啦嗰啲咧 都未有嘅， 濾芯多，口罩真心少嘅，嗰啲有嘅話咧個價錢咧係相對地昂貴嘅，可能佢賣嚟自即係韓國啊嗰啲咧都幾廿蚊一個㗎， 係啊廿幾 嗰啲仲 係 貴嘅， 係 啊，唔係我哋梗係希望咧可以喺我哋叫做踏入五月咧，我哋竟然有個奇景啊，就係我哋一路咧所謂 window shopping 嘅時候咧，哎呀我唔要呢款口罩啊，襯唔到我件衫，我要呢款啦，呢款都好啦。 系啦，我中意重洗啊，重洗咧就诶环保啲。哎呀，唔好啦，我都系想买呢个咧，便携式嗰啲，咁就好啦。 咁系咪啊？ 即系百家有百货，我哋就唔使即系慢慢等啦。 在你的门前，我看到另一双鞋，猜测你跟谁在狂潮之后的夜，你是否流泪哭诉和我的决裂，在他面前轻盈的安慰，你怪我你想透露的疲倦，你视而不见，我努力做的体贴，我们的差别在于对爱的感觉，你要浓烈，我要细细入睡，我以为我的付出你懂爱，出现裂缝，关于我没有那温柔，用一夜去守候可能失去的你，人生担心是否有用，我以为我的付出你懂爱，却出现裂缝，心大不敌再跟说，留下惊慌的我没有机会重头，破碎的心还是对你心有独钟，怪我忽略你想透露的疲倦，你视而不见，我努力做了体贴，我们的差别在于对爱的感觉，你要浓烈，我要细细入睡， 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务处助理处长陶辉居住在清水湾碧水新村的一间牌照屋，被指怀疑违反牌照条款和占用官地。地政总署人员朝早到场调查。地政总署人员上午大约10:30到达碧水新村一号的一号屋。陶辉亲自开门，大约10名的地政总署人员入内，署方在单位的花园内量度并拍照记录。陶辉日前在寓所外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得到牌照持有人的批准住在上址，牌照持有人是他太太的亲人。政府今日起分阶段恢复公共服务，入境事务处和税务局陆续恢复服务，来到办理事务的人潮不断，其中入境事务大楼人事登记处凳和凳之间有分隔措施，在入境事务大楼4楼办理 旅游证件的楼层，有职员戴上面罩和手套，在电子护照申请证件服务站前协助市民登记。澳门新型肺炎疫情逐步缓和，停课三个月的学校今日起分阶段复课。澳门大约13000名高中学生今日起复课，有学生话心情兴奋，有学校安排老师在校门为学生量度体温，和提供酒精搓手液搓手，同埋询问有冇填健康申报表。有老师话喺五四青年节复课对学生有一定嘅意义，发挥坚毅不屈嘅精神。日本传媒报道，首相安倍晋三将会在今日稍后召开记者会，宣布将原定星期三到期的紧急状态延长至月底。日本至今超过15000人确诊，530多人死亡。预料当局亦都会公布放宽部分疫情限制措施，例如允许公园等感染风险相对较低的场所重开。至于南韩，过去一日再多八宗境外输入病例，无本土感染个案，新增两宗死亡病例，累积10801人确诊，252人死亡，超过9000人康复。南韩政府今日起分批向民众发放灾害补助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天气炎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炎热。本周中后期气温进一步上升，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97点，跌946点，总成交金额589亿4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3元，跌14元；阿里巴巴189.3元，跌7.7元；友邦保险68.7元，跌3.25元；中国平安77.05元，跌2.65元；盈富基金23.8元，跌9.5元；中国移动60.05元，跌2.4元；美团点评100.6元，跌3.2元；建设银行6.09元，跌2.3元；汇丰控股38.7元，跌1.5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6.74，瑞士法郎0.964，加元1.411，人民币7.064，英镑对美元1.246，欧元对美元1.094，澳元对美元0.64，新西兰元对美元0.604。港金现价报1570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8.72美元，卖出1699.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湾仔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安乐里对出。喺九龙啦，长沙环道去旺角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挤塞，龙尾喺蝴蝶谷道。将军澳道去旺角方向车龙排到去油塘电话机房。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咧就慢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车多。柯士甸道南行去海旋门方向近住佐敦道一段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沙仓屯门、屯门公路小榄屯门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Miss Chow， 是一个中学老师，我想同全香港 DSE 考生打气，知道大家因为这个疫症面临了很多的压力，希望你们这一刻可以放低所有的忧虑，回想过去多年的付出和准备，将预备了的好好发挥出来，加油啊 DSE 考生们。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阿 Lu 啊，部分云端服务唔单止可以储存资料，更加俾我哋将内容分享俾其他人，又或者将特定资料公开出嚟，我哋开翻个啊。 虽然呢啲功能好方便，但用嘅时候就真系要小心啲设定咯。如果一个唔小心啊，就会咧错误咁样将一啲唔想分享出去嘅内容，全部公开晒喺网络世界度。到时自己受损之余，仲有排你烦啊！ 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姑阿志， 知识会者，喂 ，B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朋友，你寂寞吗？老公是不是已经满足不到你讲八卦的需要呢？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些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 这个话题 好深入啊， 这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你来啦， 喂，来啦，个音乐啊， 来广播到人妻信箱开始。 我哋之前都有讲到啦，今个星期咧就母亲节啊嘛，所以咧每一日咧我哋都会有特别嘅环节咧系同母亲有关嘅。今日嘅广播道人妻信箱咧，我哋首先会为一众啊准妈妈，即系大住肚有 B B 好开心嘅呢一群咧打打气先、哦。但系话就话好开心嘅一件事啊，但如果大家有留意到上个礼拜咧唔同娱乐版嘅新闻，可能你都会见到啊，有阵时就算系一个女人啊大住肚，理应可以得到好多唔同嘅幸福啊、关怀啊、爱护啊，但系都未必可以得到噶。但系当你驮住 BB 嘅时候，可能仲会有好多唔同生理嘅变化、心理嘅压力，过程一啲都唔容易。如果你唔好彩遇到一个衰佬嘅话，咁就真係惨啦。今日我哋广播道人妻信箱唔单止有 Rosaline 同埋 Francois， 仲会有个新角色出场添。我哋一起睇下会发生咩事啊。 Francois， 好耐冇见啊，真系不见一日如隔三秋啊！ Hello， 你个样依然都系咁样嘅吓。 系啊，你个三秋系咩啊？生秋、老秋同埋你啊？ 系啊，老秋嗰个咪你咯。 郑少秋啊你？ 喂喂，我话个消息个你听啦。 咩啫？ 我个女儿有咗啊！ 哎呀，恭喜晒啊！ 哎呀，唔好羡慕我、啊。 哎呀，以后你哋两个出嚟，咪个个都要让座俾你两母女咯。 哎呀，梗系唔系啦，我哋两个可以翘埋。一齐啊！唔知 啊， 两姊妹啫， 真系一齐大肚啊！ 你唔好羡慕我吓、啊，你记住、啊。 做咩啫？ 我俾你嘅羡慕下啦，你睇下我女嘅近照啊！你睇下， 我睇下先，睇下先。哎呀 ，Rosalina， 咩嘢啫？ 佢张相影得真系好靓啊！好在唔似妈妈咋。 唔似妈妈， 即系唔似你咯。 哦， 系啊。 哎呀，我以为你话我女，我同你死过。 咩啊？佢肚里边个 B 咧，而家几多个月啫？ 哎 呀，你真系啊，冇呢个知识先冇呢个知识嘅，真系咁大个啊，都睇到啦，八个月啦，真系啊，唔知道我个孙咧会似我个女定个女婿咧？ 哎呀， 哎咩嘢 啫？你不嬲都恨抱孙噶啦？ 哦，系啊，你恨到噶啦， 睇、你笑到见眼唔见眼啊！我真系好戥你开心啊，买俾你嗰啲防皱霜可以用啦，以后。 哎呀，你明唔明啊？开心啊，自然健康，健康啊，自然冇皱纹噶啦，嗰啲留翻你自己用啦吓。喂喂，系、啊，难得咧你嚟探我，不如咧我哋打个 video call 俾阿 Malaysia， 等下见下好唔好啊？ 请问 Malaysia 系边个嚟噶 ？Malaysia， 我中意同星级波。Malaysia 系你个女啊？ 我个女啊。 哦、，sorry 啊，我不嬲中意嗰啲都系啲欧美嗰啲地方嚟噶。好啦，打俾你个女啦，等等吓。 喂，妈咪，咩事啊？ 点解头先有个男人听电话嘅？ 唔知系咪？唔知系咪我个女婿？妈 咪啊！妈咪啊，咩事啊？ 啊，喂，阿女 ，hello， 哎呀，好耐冇见你，又靓女咗啊，真系。阿 Auntie Francois 话嚟咗，想见下你，想同你倾一阵， 系啊， 等我羡慕下啦。 你阿妈话 Auntie 嚟咗啊，系啊。Hello， Malaysia， hello， Francois， 系啊，好耐冇见啊，你点啊？真系好 Malaysia 啊，你个肤色。 系啊 ，Malaysia。 咩事先？咩事先？乖女，做咩啊？做咩你只眼红晒嘅？你喊过嚟啊？你系有啲嘢入咗眼罩系咪啊？ 唔系啊，乜？ Hello， 做咩？做咩事？你唔好吓妈咪，你咩事啊？发生咩事啊 ？B B 冇事啊嘛？喂，唔系啊 ，B 喊 啊！你个 B B 喊紧咯，已经你未出世喎。 你 冇 吓妈喎？ 系 啦 ，Auntie Francois， 妈咪，你哋唔使担心啊。B B 冇事啊， 冇事就好啦， 冇事就收线啦，唔讲啦， 我有事啊，妈咪啊， 咩事啊？ 咩事啊？ 我发现我个老公啊，原来佢喺出面收埋咗第二个啊， 第二个 B B 啊， 仲帮咩啊？ 第二个 B B 啊？ 唔系啊，第二个女人啊，啲麻瓜，你系咪帮我噶？ 我听紧啊嘛， 我咁你唔好插嘴啦，我而家喺度做紧生气啊，你见唔见到括住咗噶个剧本？ 见到啊， 我啊仲帮佢陀咗个 B， 咁耐咁惨，原来嗰个死佬出咗去滚啊！ 哎呀，真系。哎呀，你唔好喊啦！你见到咁嘅样，我都滚啦！而家 我见到我， 唔系即系我见到你个女咁样，我都火滚啊！ 我而家有个样好衰咩？而家我有啲肿啫嘛， 又冇嘢嘅。但系哎呀，趁住个老婆大肚，你知啦，佢叫 Malaysia， 佢大肚咁咪即系变大码咯，系咯，自己出嚟搞三搞四，真系。系好唔啱啊！ 喂，啲衰佬真系啊，应该要珍惜自己个女人啊嘛！你点个女人肯为自己传宗接代啊？仲要怀胎十月啊，承受唔少辛酸嘅，都要仲要生个 B 落嚟啊！啲衰男人真系啊！ 哇，咩年代嚟噶？传宗接代都讲埋啦，已经 咁都系啫，系咪先？你知唔知佢好多人 几衰 嘅啫？系咯， 咁好多好多啊，女人啊唔肯生啊，就因为惊佢身材走样啊嘛！哎，又似你咩事啊发生吓？ 妈咪，我觉得你讲得好啱啊！嗰、那个衰佬啊出去滚啊！其实我真系唔明白点解啊，我仲要咁扑心扑命去养住个胎啊，但系个老公就咁衰咯。 你出去同我碌几下先。 碌乜嘢啊？ 碌卡啦，碌爆佢张卡咯。 咁样啫， 都碌个 B B 咩？ 性啊，买啲对白我会去做啊。妈咪，你知唔知啊？阿丁凡叔唔明噶啦，佢都冇人要。我有。 Hey, hello， 系啊，啱啊，你冇讲错啊，阿女。 妈咪教我讲要讲真话噶。仲有咗之后咧，我成日都作呕啦，瞓觉又瞓得唔好、啊，仲有啊胃酸对倒流啊，水肿啊肿到而家变。变咗真系大码啦，仲有最惨系咩啊？个耻骨好痛啊！ 我考下你，你嘅耻骨喺边啊？吓，耻骨喺边度？ 你指俾阿 骨嗰度啦。 耻骨喺边度？ 我个死佬啊，冇关心过我啊！屋企嗰啲大小事咧又唔理、啊，呢八个月我真系度日如年啊！阴公， 嗱，阿女，你唔好喊，阿妈支持你嘅。 支持我要。 点解你头先讲到好似我从来冇关心过你咁？其实唔系， 其实你。其实阿女啊， 我系有嚟揾过你噶。 你作呕、失眠、胃酸倒流，咪嗰排你望住你阿妈张相啊？ 唔系啊，我屋企唔会摆我阿妈张相噶。 都合理啲。 胃酸 到流咩？系咪？ 阿范叔啊，唔该你啊，唔好嚟教两母女嘅感情。 你继续听你个女神先啦。 点啊 ，Malaysia？ 讲啦，有时咧胎动啊，系我 feel 到嗰个 B B 喺个肚度喐下喐下，系好开心。 咁咪去咯。 但是有阵时佢乱揿揿踢啊，都好痛噶嘛！呢啲嘢啊，嗰啲衰男人啊，点会感受到噶？仲有啊，我怀疑自己，我对我自己嘅信心越嚟越少。 做咩？你觉得嗰个唔系你啊？我哋嘅女婿噶？ 唔系啊！我个担心系觉得我自己肥过部打吉车啊，或者肥过部单车啊，你知唔知啊？ 啊啊系乖啊乖啊女，系啊！我当年啊驮住你 嗰时，我都未讲你做咩啫？阿李嚟嘅， 我系我实练啊嘛？点啊，范叔啊？吓，你留清楚先同我讲嘢。 我补补粉先啊！ 啊，我当年驮住你啊，嗰啲荷蒙啊，哎呀，咪搞到啊，我声都烂埋，边啊面都烂埋啊，声都变晒。都是没以前那么漂亮的了，你个那么死人衰老豆啊，还嫌三嫌四话我这样的。 你两母女 hold 住一阵先。 What？ 你是什么？你是 Rosalind 啊？ 是什么？ 你以前有漂亮过的吗？ Excuse me？ 不是，因为你讲到话你打一肚之后就没那么漂亮，即是你在语法上面，即是说你以前是漂亮过的。 不是，即是我妈妈骂我啊，你知不知道我搞到她不漂亮，现在这样。 即是我不是识得你不够久啊。我冇见过你阿妈， 阿 Bruce， 我送话俾你听下，即系咁样嘅人咧，都会觉得自己咧几时系靓，几时系最靓嘅，或者几时系最美丽嘅。 唔系，我只不过系想即系搞清楚，即系你哋继续信啦，你两母女继续信啦。 总之，我觉得我哋两个好命苦啦。我讲完，我信完啦。 你继续喊先得噶嘛，唔系投入唔到剧情噶。 系咯， 系咯。其实有啲男人喺呢个时候啊，更加需要关心我哋啲女人噶嘛，不知所谓，好嬲啊我。而家咁啊，女婿踢走佢啦！ 哎呀，惨啊，真系到我出场啦！ 系啊， 唔系咁讲嘅 ，Rosalind， 我哋咧做女人大肚嘅时候咧，咁其实我哋都好大脾气噶嘛。 你 知啦，你就全日你都系大脾气噶啦。咁见到你个女都知道遗传咗你呢方面个 DNA 啦。咁所以你睇下佢喊到个样几咁系咯，得人惊。 你又是失禮了少少的問 你 事 情。其實有時你不覺 得。口水鼻涕飛散出 來。這些男人都很慘的嘛。 慘什麼啫，弗蘭索，我們的女人大肚的時候是有少少情緒是正常的。你自己試試懷孕啦，你又不知道。可以見得那班男人很慘呢吓。 哎呀，你想一下你是不是少少情緒，你多和少你都分不到的。譬如话，如果 长期都大情绪噶啦，咁我妈妈 唔系啦，嗱呢个你个女啊，真系好识讲嘢啦。譬如你谂下咧，如果个老婆带住肚，好多家务又做唔到，呢、這个时候咧，你话如果老公咧就肯分担啲家务，例如买餸啊、煮饭啊、洗衫咁咪好咯。佢又要照顾你，佢又要受你气。你话男人啊，系咪大气过大气压啊？吓、 哦？咩大气压啫？我想话俾你，怀胎十月嗰时间我哋唔辛苦嘅吓，之后啲家务又系我哋做翻吓，唔系你几时会做啫？ 哎呀，咁你谂下啫。 咩啊吓吓生完生嘅唔系睇下先。 唔系喎，你个女好似有啲唔妥喎。 系啊， 你个女个样好似想去厕所咁嘅样喎，你系咪肚屙啊你啊？ 系啊，我啱啱赖咗少少尿啊，好似。 我赖咗添啊，唔系啊嘛。 喂，你 开 住 咗羊水啊？其实唔好意思啊。 吓， 阿妈，我好惊啊！ 喂，影住佢啦，影住佢啦，网上直播啊， 开始直播 系。系啊， 唔使惊唔使惊，深呼吸透大气，夹住只脚先，系啦， 系。 嗱，两公婆咧迎接住呢个爱情结晶咧，理应就系开心嘅事嚟嘅。不过成个怀孕嘅过程咧，不论老公老婆咧，个压力都真系好大嘅。尤其是老婆可能第一次噶嘛，系咪？好似之前嗰啲新闻咁，如果嗰个老公仲要出去搵第二个嘅话，你话究竟啊，老婆辛辛苦苦驮住个 B， 老公应该要做啲咩，同埋唔应该做啲乜嘢咧？吓！ 清楚，你说你害怕。 在爱中迷途，舍不得你哭。如果是我让你觉得无助，让我告诉你我对这一切有多在乎。如何证明我深情的吻，才能呵护你脆弱的灵魂？我愿用生命做到任何能伤害你的人，就算被冷落，就算犯错，我都不走。相信我，无悔无求，我愿为你放弃所有。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至少我尽力而为。哦，相信我，别再闪躲，我愿陪你直到最后。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至少我尽力而为。相信我。 究竟你话男人应该做啲乜嘢，唔应该做啲乜嘢？我谂呢只歌都答咗你啦，就系、是、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啊！ 嗯、我谂我哋睇到新闻咧，嗰单娱乐新闻咧，上个星期即系除咗究竟，哇，究竟喺个车个后尾嗰度咧食蛋糕系咩嘅一件事之余咧，大家可能都会谂到啊，嗰、那个太太都有咗八个月啦，点解会有啲咁样嘅状况可以出现到？作为一位怀孕嘅女士，都真系几吃力噶，阿片啊！其实你嗰阵时大肚系咪？好自如，繼續都好似而家咁樣咧， 追巴士啊嗰啲啦，係 咯。其實咧，托賴咧，托兩個 B B 咧，落到明明嘅時候，都自己嘅身體狀況都 O、OK, K， 好好嘅。 係， 食得、瞓得、玩得、跑得、追得嘅都，咁都幾做得下嘅。咁但係問題係 咩做咩下話你話？ 幾做得好咧，即係做 咩都會 家庭廢務咯，買餸啊，係啊，即係都 O K 嘅身體狀況。但係問題係隔離嗰個咧，又真係喺嗰度嗰段時間係如何照顧咧？呢个好紧要，因为咧大家都知道啦，除咗有产后抑郁，其实怀孕都要有呢啲情绪问题噶嘛。 系啊，喂，不如真系嗱，乘住母亲节咧，你话当我哋讲呢一单即系娱乐新闻嘅时候咧，就唔系再去到嗰啲话啊谴责你偷食啊，唔系嗰啲啦。其实可能咧系真系都见到佢其中一个事主系一个怀孕嘅即系准母亲咧。 系， 究竟一个怀孕准母亲？仲有啲乜嘢嘅痛苦啊经历？嗱，头先我哋剧里边讲嗰啲咧，其实系咪冇夸张噶？即系嗰啲咩又水肿啊，又刺骨痛啊， 當然 其实一啲都冇夸张噶嘛。 只不过即系因人而异啦，呢啲情况唔系个个都有出现嘅。咁但系总会有点都会有少，即系令到你系情绪会出现好大嘅波动，同埋你身体上面嗰啲问题啦。其实都其实我觉得呢段时间咧，老公真系要十问过，真系要关心噶。 咁自己有少少嘅朋友嘅经验，即系我之前都有同阿田分享过，佢喺佢怀孕嘅时候咧，初期咧就有抑郁嘅问题。 系啊， 可能咧医生都话可能系因为荷尔蒙嘅影响啊。咁佢就哇真系唔开心，甚至乎咧对于一有人多嘅地方咧，佢有一个莫名嘅恐惧啊。其实佢自己都唔知喺边度嚟噶，佢嘅情绪佢都唔想系咁。你已经系有 B B 好开心噶， 系啊， 唔系意外嚟噶，好期待。 系啦系啦， 佢同佢丈夫都好期待。不过同即系佢就好好彩地，佢有一个好锡佢、好照顾佢嘅 老公， 就喺度陪住佢，甚至会同我哋呢啲嘅朋友讲，就会话：喂，你几时啊？又打个电话俾佢啊？你几时啊？陪下佢啊？喂，你哋几个陪下佢打下麻雀啊？等佢咧就有啲人气，但系都真系要逐步嚟，因为佢怕人啊嘛。可能就一个人对一个人嘅小组活动，到慢慢就可能多个啦。你哋咁样，等佢慢慢适应到，即系。呢、這個你諗下，係一個懷孕，佢不嬲都係一個開心果嚟㗎、 嗯嗯。 我個朋友咁樣嘅情況，都 B B 出咗世，即係後屘就冇嘢啦。都 B B 出咗世之後咧，佢都有少少可能又係荷爾蒙，突然之間個身體有一個大嘅轉變， 攔 住個 B B 到個 B B 出咗嚟啦。佢個情緒又再有另外一個轉變咯。但係好彩咧，即係成件事係開心嘅，起碼就係佢先生係陪住佢之餘咧，個狀況係 O K 嘅。但係有陣時懷孕嘅媽媽真係咁吃力咯。 嗱，我見過咧有個例子咧，佢就同偷食嗰啲無關。咁但系咧都系同妈妈嗰个紧张，而其他人咧 未必会理解咧就相关嘅。咁咧佢就话系我记得嗰单系台湾嘅。佢就话咧，咁佢喺疫情期间咧，即系一两个月前啦，佢有个朋友咧，就好似每年咧都会喺，譬如佢喺台北啦，可能嗰阵喺外边翻嚟探佢咁样嘅。咁咧佢每年佢哋都会出嚟啊，朋友咁出嚟啦。咁但系疫情期间啊嘛，最紧要咩咧？佢有咗，即系佢自己带住个 B 咧，咁佢带住个肚啦，佢就谂住啊，不如算啦。因为唔好见住啦，因为嗰阵时佢哋轻轻含含嘛， 避一避啦 ，即系唔想出去啦。佢就话我，佢就同嗰个朋友讲，我就我唔出去啦。你哋食饭啦，我就想留翻喺屋企啦。我对唔住啊，咁样即系、okay, 虽然每年都见一次。 明白啦，好到好理解啊。 吓系唔明嘅，你知唔知嗰阵时点解佢会闹上新闻咧？即系佢哋嗰啲网上咁热搜咧。佢因为佢嗰、那个外来嗰个 friend 咧，佢自己冇结婚又冇生仔啊嘛。佢、听到佢因为大咗肚唔敢出嚟咧，就回咗佢，佢话。哦，你当自己怀脓肿啊？ 哦， 咁巴闭啊，咁样，咁跟住咧，佢就哈哈咁样就讲完啦。佢嗰个 friend， 哇，跟住咧，佢硬咗好耐。我谂，因为可能对妈妈嚟讲咧，佢真系会觉得，哇，即系你而家系嘲笑我，好重视自己身体状况呢件事。咁即系好明显，嗰个朋友言下之就有几巴闭啫，大肚啫嘛，全世界唔大肚嘅，得你一个大肚，得你一个惊，得你嗰个咧就系咁矜贵嘅。 其实做咩要讲呢啲说话，我都唔明白。 唔系嗱，但系你谂下咧，唔知系咪代表可能佢即系只要你唔系怀孕嗰啲朋友咧， 你唔会知。 佢就完全就会觉得话，扯你咪就系大肚，大肚使乜咁巴闭啊？ 我 觉 得系咁， 一定要让座俾你嘅。你谂下，你一辣出嚟咧，好多都有咁啊、哦，大肚就要让座噶啦咩？咁你边个叫你住大肚啫？唔关我事噶、我大肚就惊噶啦，咁我唔惊。咁样，所以佢嗰次系好惨，即系我见佢嗰个例子咧，唔明白，即系有阵时唔单止系你老公又会惊唔明白，你朋友又会唔明白，咁就真系惨啦，冇人知道你自己有几咁紧张啫。 最惨就系咧，嗰、那个讲者无心，听者有意，入咗入心咧，跟住佢嘅情绪又嚟啦，好容易， 佢又会怪自己，系咪我太紧张啊？系啊，我系咪真系太巴闭啊？人哋话好正常嘅，点解我要匿埋屋企啊？我唔敢喐啊！ 我想 话 咧，荷尔蒙咧系。其实是一个很恶的一个，即系真的很恶的 是形容佢啊，好恶 真系好恶嘅，佢可以令到你一个人由天变咗地，即系地再落地底咁。 但系我想问一下啦，喺头先呢段对白里面咧，仲有一个情节就系话，即系当阿范 Sir 咧为佢说寒嘅时候，佢就话：咁老公都好惨噶，因为你老婆脾气大咗。佢又要照顾你家头细务，唔系我冇呢个问题啊嘛。 佢惯咗左耳入右耳出噶嘛，只眼开只眼闭，佢套餐嚟噶嘛。 系啦系啦，即系所以我又 所以呢段唔影响。 唔系我调转，我想问一下你作为女士咧，你赞唔赞同呢段嘅对白咧？即系会唔会大肚期间唔系净系得个老婆有压力，老公都有辛苦嘅地方咧？ 我会系衡量一下，真系太太系会辛苦好多咯。 情 唔系真系噶嘛？ 我衡量咗啦， 系啦，梗系我唔话 老婆辛苦好多。你讲咩？老公有辛苦啊？ 好大噶，你知唔知 老公乜嘢都冇嘅。 啊，唔系话你冇，不过如果计嘅话咧，咁男人系要爱护老婆。保护老婆噶嘛？ 唔系嗱，但我觉得咁样嘅，你就如果咧全部都大安旨意或者咧即系， 唔系老婆嘅， 百分之一百 都唔系老婆， 唔系即系如果你觉得百分之一百咧系得老婆有压力，老公系冇嘢需要照顾咧。嗱，咁又真係唔係幾好嘅。 唔係話佢冇嘢照顧，即係話其實你都要照顧，即係話如果相比之下，又真係餐廳拱地嘅。 所以我估咧，不論係心理上面啦、身形上面各樣嘢都好啦，對於一個咧準爸爸或者準媽媽嚟講咧，壓力都係大嘅。尤其是而家疫情啊嘛，有陣時我見到啲懷孕嘅太太喺條街度行過，我都覺得佢哋好勇敢。所以我諗咧，呢一個母親節，就算佢哋只係準媽媽，我哋都要俾多啲支持同愛佢哋啊！ 威尔士州当局关闭他就读的小学进行消毒。澳洲政府在疫情下并没有要求停课，说小童感染病毒的风险低，但部分州政府就自行要求学校停课。随着疫情缓和，新南威尔士州的学校会在下星期起分阶段重开。维多利亚州就要求学童继续留在家直至年终。另外，新西兰录得自3月16号以来首次单日零新增病例，累积确诊病例维持在1137宗，20人死亡。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0度或者以上。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下昼天气炎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99点，跌944点，总成交金额628亿6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2.4跌14.6，阿里巴巴189蚊跌8蚊，友邦保险68.6跌3.35，中国平安77.15跌2.55，盈富基金23.85跌9毫，中国移动60.1跌2.35，美团点评100.1跌3.7，建设银行6.09跌2.3，汇丰控股38.8跌1.4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2，英镑9.657，瑞士法郎8.047，澳元4.963，加元5.495，新西兰元4.68，欧元8.443。每百日元对港元7.2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31。港金现价报15,70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8.65美元，卖出1,699.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湾仔道去回皇后大道东方向就挤塞，龙尾排到善乐里对出，在九龙。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慢车，龙尾蝴蝶谷道。将军澳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慢车。柯士甸道南行去海旋门方向，近住佐敦道一段咧挤塞。伟业街去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都系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青山公路沙仓屯门、屯门公路小榄屯门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我是 Coco 李文， 我是 Jason 陈柏宇。Music makes my day。 31st International Pop Poll Awards。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网上投票经已结束。想知道你喜欢的歌曲及歌手能否得到奖项，就要在5月9号下午6点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环球榜节目时段内公布了。 RTHK The 31st International Pop Poll Awards。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伤口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 停手啊，不要打 啊。想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将于5月5号星期二上午10点播出香港考试及评核局举办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中国语文试卷3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原有时段的风骚快活人将顺延至10点半播出，敬请留意了。现在请大家欣赏伦敦交响乐团演奏家传户晓的英国民谣 Green Sleeves 绿袖子。 听乜鬼绿袖子啊，自己着衫都冇袖子呢，是要听就听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想为你自己同考 DSE 的同学仔打打气，立即去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的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留言区写低打气说话啦。 你的留言就有机会在5月5号上午9至10被主持读出的啦。 黄耀祖，你细个嘅理想系 做社工， 咁点解而家你有做风骚快活人？你系咪背弃理想？ 一样噶咋，每日咧我都要辅导两位拍档，一个咧就成日虾老公，一个就怕老婆，所以每日开咪之前啊，我都要同佢哋做心理辅导噶。 咁你成唔成功啊？ 哦，佢哋冇得救嘅。 咁我批准你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曾志豪、桂花田做风骚快活人。 咁你哋又有冇嘢唔开心要我帮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好啦，我哋听日又有得听胡世杰啊！而家唔系佢啦，系佢同我哋主理好耐嘅 listening 啦。 系啦，听日咧就系 DSE 中六同学考呢个中文聆听啊！咁所以咧，原有嘅节目《风骚快活人》啊，即系我哋听朝咧十点半先至开始啊！咁十点到十点半咧就系考生听呢个叫做聆听史嘅内容嘅。咁我哋咧就十点半新闻之后咧就翻嚟《风骚快活人》噶啦吓，听日啦吓。 好，但系我谂我哋要顾及下咧而家个天气情况先，我见。到嗰个气温叭叭声咁向上飞， 冇乜嘢啊，31度啫嘛， 咪升个2度啊，突然间系2度， 咁正常啊， 唔系啊，因为我哋从平时都系逐度咁升噶嘛，系啦，头先啊29啊嘛，而家31度，气温相对湿度67%， 如果2度系咪黄波啊？ 咩啊？ 黄波系咪2度？ 系啊，好似系啊， 即系碌架。黄色波啊， 系啊系啊，两度啊，系啱啊。 知啊， 系 咩？你唔打嘅咩？ 我识打， 定系因为你卖唔到台啊？ 咁你记唔记得？ 我突然之间黄波两度，我突然之间谂， 我识喎，竟然 你梗系识啦。当年有边个啲嗰啲妹妹咧，全部都要咧瞓喺隔篱咧，夹住啲男人喺度打台波嗰啲咧， 喺台度执波好辛苦噶。 喺度猛咁自己喺度趴， 系啊，趴 喺 好辛苦噶。 有人教一教我就好啦。咁好多人就大棍点样打落去，好似嗰啲咧 ，where 嗰啲 系啊， 咁样 ，OK 啊，系啊，咁啊，又诶，气温你要留意住啊。但系咧，其实咧，原来咧喺呢个世界，我哋除咗我哋人要去顾及嗰个疫情之外咧，啊，动物园啦、啊、海洋馆里面啊，都要顾及嗰啲诶海洋生物啊，同埋咧叫做动物园诶嗰里面啲动物嘅、啊。咁即系话诶，因为嘅好多都闩门啊嘛，即系世界海外嗰啲嗰啲叫做。呢啲叫旅游景点，大家都要闩门嘅， 因为人群聚集啊嘛，咁啊危险啊嘛， 系就唔可以咁样去见面嘅。但系你知唔知原来有啲真系海洋嘅生物咧，佢真系唔见人都唔得噶，即系佢会有啲咁嘅 咩叫唔见人唔得啊？ 即系话原来有人去参观佢哋咧，佢哋又 开心啲嘅， 哦 ，OK OK， 系啊系啊。 我冇即刻諗到係邊一種嘅動物， 因為咧，你通常咧呢一個生物咧， 我懷疑係全部都係㗎，係咪啊？ 我唔知道其他係唔係。 啲動物園慣咗咧，譬如馬騮嗰啲，可能都好想嚟探佢啊嘛。 都中意見到人 馬騮嘅話，就代表住你有人探佢， 有嘢食咯， 有嘢食啊嘛。 係啊，應該係咁係嘛？ 生物嘅， 譬如嗰啲鹿都係啦，係咪啊？ 係啊，內糧嗰啲鹿又係。係 啦係啦，嗱而家咧即係講緊咧，因為咧你記得有一次有個畫面，唔知道大家有冇睇？ 系， 好似喺泰国，我唔记得，总之东南亚嘅都系、马骝自己就喺印度，好似系马骝自己又玩放风筝嘅，黐线！我点记得我 马骝自己放风筝， 我有啲想睇我哋， 我同阿乐乐讲话，乐乐真系马骝嚟噶， 佢人扮 嘅，因为佢远影上去一座大厦嘅天台嗰度嘅放风筝，跟住佢话阿妈，人咧唔会咁样坐嘅咁，即系你知道马骝坐嘅姿势系点？ 系点噶？你试嚟睇下。 所以佢扮。 而家咁多，佢咪坐咗你面？ 系咯，坐咗咯，真系系啊！ 嗱，我讲紧海洋生物。 海洋海豚咯， 系好细嘅一啲海洋生物。你平时 佢想人探佢， 佢系好想人探。 海洋生物 水母啊， 水母 嗱佢近啦，佢啲 friend 嚟嘅嗱水母，你系平时 喺边度见？Nemo 嗰条小丑鱼， 唔系你比较嗱，你见到佢就知，但如果你问佢叫咩名咧，你可能唔识。 即系佢唔识答我嘅， 唔系 我问佢叫咩名，佢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咁样嘅。 你系唔识叫佢嘅名，但系咧，你当你见到佢嘅样咧，就知道花鱼鳗啊，鳗鱼啊。 哦， 唔系食嗰啲，唔系食嗰啲鳗鱼饭。 鳗鱼饭，花园鳗鳗鱼饭。 但我想讲咧，即系我 花园鳗， 佢系咩样嘅？即系我哋客人见到都会。 我哋识佢噶。 你如果你望到佢，哦，我见过，但系你唔知佢咩名嘅、 哦。即系嗰啲绿叶演员咧，哦，我知边个咁样。 唔系，会唔会系有阵时有啲人嗰啲屋企养鱼嗰阵时咧，有一个叫清道夫噶嘛？ 唔系唔系佢，唔系佢。 你都识得讲嗰只叫清道夫 啦，系咪先？见唔见到呢条鳗鱼啊？ 都唔 知你 佢喺啲 山裏面， 其實我哋好少見佢㗎。 但係你唔係好熟佢，但係你見到佢你知 咩唔熟，即係直情好少見啦。嗰度好似好 friend 咁樣，嗰一條咧其實係你睇嗰啲 discovery 咧，佢成日都會影咗喺海底。我話俾你聽先啦， 魚架咁遠，桂花田啊，豪姐你話 成日都係咧，你見到嗰啲動物紀錄片咧，佢就係喺個海底嗰啲沙池上面，咁咧就有一條條好似蚯蚓或者頭髮或者海參或者薯條，一條條咧就生出嚟嘅， 生出嚟俾你睇，係 啦，或者好似以前花都啲度啲頭髮咁樣嘅，但係咧佢一條條咧有眼有鼻嘅喎，咁咧佢就喺度喐下躝下。喐嚟喐去， 我怀疑我有见过 的。其实你系有见过，但系你唔熟悉佢叫做鳗鱼嘅一种咯。 系啊系啊 系啊系啊，咁咧佢就话啦，呢啲花叫花园鳗 啦。你话似边只啊？薯条 啊，我唔想见到。 系啊，薯条、蚯蚓啊，快到啲度啊，海参啊，系咪先？电线啊，一条条飞出嚟咯。 我形容佢似微生物。類 又未去到佢大啲嘅，佢一條條嘅，真係係啦。 佢咧即係好似啲海草咁，係咪啊？你會覺得，但佢喺沙裏面生活嘅喎。 佢吸住喺個沙度嘅喎，佢唔會咧，佢唔會打橫出嚟遊俾你睇嘅喎。 佢哋就係因為好似一支嗰啲叫做屎滴咧，咁樣喺度插曬喺啲沙度， 就彎彎地咁樣。 係啦，咁樣彎彎地嘅。咁咧問題係，佢話自從 佢以為探佢， 自從閉館之後。 佢抑鬱啊！ 佢抑鬱，佢攝咗個個都係，咪條條都攝曬喺沙底裏面啊！嗰啲叫做 海花園鰻， 唔係啊！我想做管理員負責人啊， 負責人， 因為佢要檢查你健，唔係佢哋有個 要檢查健康㗎， 梗係要檢查佢健康，唔可以死啊！就係啊， 嗰啲花園鰻不舉啊， 即係 你可以咁講， 個頭就潛咗落去嗰度， 佢真係啱啦， 佢每次一嗰啲水族館啲人見到佢都唱抬起你低過的頭來，係啦， 咁佢仲要俾人哋一層白踩添，係咪？ 好慘啊！真係， 係啊，成班咧，佢話。死啦！点解近日咧佢又冇咗人嚟去游 探佢？ 系啦，即系参观呢个水族馆嘅时候咧，佢话呢啲花园鳗咧，佢话个个都潜晒水。 真系咁样？ 系啊，咁啲嗰啲 平时啲人探佢嘅时候，有专门揾呢只嘢嘅咩？你去水族馆你几时有特登探过佢嘅？你话我听。 讲啊，你讲到好似咧，佢有个自己专题嘅主管 主题乐园咁样。 成个馆咧就系佢啲咩鳗嘅，你 花园鳗 我都未 up 到 花园鳗咯。你自己谂下，你去新水族馆，你唔系探条鲨鱼？就是探条鲸鱼、海豚啊、水母啊，咩都咁冇人探佢噶。 喺呢一度咧，我哋会首先赞一赞咧嗰个园管嘅负责人， 即系咁都发现到佢， 竟然系啦，发现到有留意到。 系 其实佢真系，佢都称唔上系配角，甚至乎即系 唔系佢系每个人都系自己主角嚟嘅。 咁啊系， 唔系佢有自己个玻璃，唔系佢有自己个玻璃格嘅。其实佢又唔系喺大鱼缸里面嘅，佢系咧喺梦墙里面咧嗰啲咧，你要探头望佢，或者就打灯望下佢先望到嗰啲嚟嘅。 佢系 嗰啲 friend， 佢系被遗忘的角落。 OK， 系啦，佢系嗰啲咧隐世嘅传奇歌手。 但系咁样，佢备受到呢个水族馆里面嘅职员咧留意住咗佢。点解近排唔见佢弹出嚟嘅咧？ 耷头，垂头丧气。 咁咧，嗰啲职员就有感而发，哎呀，阴公啊！ 佢肯定系因为冇人探佢。 因为咧，佢就话呢啲花园鳗咧，佢哋咧好敏感嘅， 好敏感 系啦。对于外界嘅嘢咧，佢哋话咧，佢好提高警觉嘅。 系 佢话当万一佢觉得，咦，点解好似平时咧，因为多人嚟睇咧嘅时候咧，即系就算你 话好开心啦， 虽然你话佢唔系主角，但系都总之啊，行过啲细路仔又望下装下，哦，咁啊装完3秒就走啦，嗰啲咁样噶嘛，都不停咁有人装。 即系佢就系我是路人甲， 系啊， 终于都得到，系啦， 三秒都冇啊，阴公。 而家越嚟越即系嗰啲水族馆职员就系鞋衣嚟嘅，鞋衣终于都话喂，其实你哋都戏份好重要嘅、但 系 冇观众嚟睇佢而家， 点样又系啦？点样扶持到？咁咧跟住咧，佢话佢哋咧近排真系个个耷晒头，匿喺啲沙度咧，佢唔得啦， 佢开始俾啲纸板人摆喺嗰度阴阴痒痒咁样啊！ 嗱，佢系真系有谂过解决方法嘅，佢谂过。 咁佢 如果是野生那些，即是在个海洋上生活那些，平时真的没人望他的。 那他有其他那些，那他有其他的鱼类的嘛。啊，真 的。现在他箱里面没有其他鱼类，那摆两条鱼下去就搞定了，是吧？ 不得的，不得的，他惯得有人去探头望他的时候呢，他去真的。 养坏了个胃。 他现在呢，因为 平板电脑去看啦，个平板电脑 keep 住有人播住啲电视剧这样。 他就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 不过佢咧就唔系俾个平板电脑佢，佢真系咧去邀请佢话唔得啦，而家咧喺呢个日本咧东京嘅晴空塔嗰里面咧，嗰、 哦 那个水族馆里面啊，咁佢就话啦，而家咧佢就希望咧透过希望揾翻啲人咧人气啊，咁咧透过呢个视像。透过视像嚟影住，系啦， 即系有啲人望住佢， 对住系啦，对住对住嗰个花园鳗，俾佢望下，喂，有人嚟睇你嘅，其实咁样就话翻俾你听，接触翻人类，希望咧佢探翻佢嘅头出嚟，希望为佢哋唔使惊啊，而家冇事嘅，有人嚟睇你噶，咁样 咯。咁譬如 花咩鳗？ 花园鳗啊， 花园鳗佢都要 zoom 啊， 系啊 ，OK 喎、 啊。 花园鳗都要 zoom， 佢、 啊、 本身一条条嗰啲管状咧、 啊， 其实都好似啲试管都会睇到镜头，佢系嗰啲即系针孔摄录机嗰啲 friend 嚟噶嘛。 潜水艇嗰支 系，定系、啊、我哋应该咧借呢个机会教育我哋啲观众咧，我哋下次再去水族馆咧，唔好净系识得望住嗰啲即系大大嚿嘅，系啦，唔好净系过去探啊 Nemo。其实佢都好需要我哋嘅照顾， 花园鳗都要去照顾 佢。 佢 呢个绝对系嗰啲保留十遗啊，系咪？其实佢应该系纳入关爱基金里边噶，系啊，我哋就留咗条花园鳗咯， 啱 啊，系啊，所以我哋应该系发挥我哋关爱基金嘅精神。 你冇睇 下次去到要关爱佢， 一条手指尾咁细嘅花园鳗，其实佢都有生命，佢都需要大家关心照顾噶。 不好播，全是我的错，我怎可再信任我耳朵？你却迅速关起唱机，决定要我听清楚。你说想三方都好过，不要两边满座。我说你点你的火，我难自己的过。手这么震，难受到兴奋，如在生死关头无遗憾。你说对他关心太少，我自信却多得很。我快将一手掌纹刻进吻杯裂痕，为何还着紧杯中有你的初吻？抬出你亲。再不相望，抬起我低过的头来，由始至终这些年来，如果你的我心现在用来害你所爱，我的手这么震，难受到兴奋，如在生死关头无遗憾。你说对他关心太少，我自信却多得很。我快将一手掌纹刻进每句话，为何还着紧杯中有你的初吻？ 紧将呢首歌送俾冇人睇，但系而家耷紧头嘅花园鳗听。 二台通识六十秒， 你觉得边件衫好睇啲啊？ 睇过，咦，立掩嚟噶， 哇，犀利，一睇就知， 梗系知啦。呢啲颜色鲜艳、印有图腾嘅服装，就系印尼嘅传统文化艺术，统称为立掩。 在印尼，立掩属于正式服装，就好像我们的西装套装，去一些隆重的社交场合或者国家重大节庆，譬如是国庆日，很多人都喜欢穿立掩，所以立掩也都被视为印尼的国服。 立掩的制作方法是先在纺织品上使用热蜡画出点又或者是线的设计图案，上蜡的图案可以防止染色，然后工匠就会将布浸在颜色染料里面上色，染好色之后就会用热水去除蜡质，当洗走晒啲布上面嘅蜡，图案就会变得清晰可见。 传统手工绘制大约需要两至三个月嘅时间，先可以完成一块精美嘅蜡染，而市面较平价嘅多数系以盖印或者系喷印嘅方式制作嘅。 啊，无端端点解你会想着蜡染呢？ 好，我有个印尼朋友迟啲结婚嘛，我咪諗住着件立掩去参加佢婚礼囉。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洁彤诗芬。 二台通识六十秒。 喂 ,F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即係如果你話咧，而家三十一度已經覺得好誇張咧，我頭先見到即時新聞咧，係 啊， 係咪啊？佢話大美督喎， 誇張啊， 35度喎，大佬。 其實我琴日晏晝咧都有少少時間，朝早咧帶咗阿摩尼公主咧就去行山啦，跟住晏晝咧上咗天台度。但其實琴日咧已經係令到我有少少覺得吃不消啊， 吃不消 啊，連我已經係咁中意曬嘅人，一個鐘頭鬆少少，我都話哇真係支持唔住啊，翻屋企咯， 濕曬水咁樣真係， 好熱好焗咁啊！所以大家咧即係尤其是户外工作嘅朋友。飲多啖水咁， 冇錯冇錯，係啊嗱，呢度咧有一個叫做社交媒體應用嘅難題咧，就想問下兩位拍檔，特別阿祖咧，我覺得咧佢個人就比較有禮貌啦，呢個真係好考佢功夫。 你真係想逼我一個唔小心講 咗 啲嘢出 嚟？係啦，唔係因為真係相對咧，你會得體啲嘅。 好嚟試下。 究竟如果嗱，你即係你當大家用 WhatsApp 咩都好啦， 好， 咁咧你就收到咧呢個係你嘅前輩。 Okay, 是你的前辈，是啦，即是譬如你收到那个就是桂花田的， 好好好， 是啦，哇，好大的前辈，咁样，他就 send 个 message 俾你，他写咩呢？他就话，嘿，祖祖，我呢就见到你的电视节目的演出，或者见到你舞台剧的演出，乜都好啦，做得好好，你唔使复我噶啦，拜拜。 哦， 好啦，请问你作为后辈， 哦， 收到他这个 message。佢咁样赞完你之后，佢讲到明话你唔使复我，啊，你会点处理呢个 message？ 我都会复噶，我想讲。 系啦，傻嘅咩唔复？ 你会你点解你会复咧？ 唔系，但我唔会，咪点解会复咁？ 佢讲到明唔使复我，啊。 唔係有陣時有啲前輩嘅諗法咧，佢有陣時佢哋係出於好心嘅，我覺得佢唔會想唔係要打擾你，或者係唔想要唔係要展開一段大嘅 conversation 一段大嘅對話，只不過想話我見到啊你做得好啊，譬如啊你頭先夾嗰首歌 好好， 啊，仔 係 啊講完你擔心乜夾呢首歌好， 好好 我哋想話俾你知嘅啫咁樣。其實我哋耐唔住都會收到一啲我哋嘅前輩類似嘅 message 㗎，咁我都會簡單講，因為其實嗰樣嘢 多謝你啊咁樣，係啦係啦， 多謝多謝，係啊，有啲乜嘢你隨時同我講啊，最心痛裏度。 我都会啊， 你都会照复佢， 我会照复佢，我就会话多谢你嘅前辈，咁啊，跟住咧，佢话多谢你，我仲会更加会讲埋多谢你嘅支持咯，咁，因为佢唔系听到你或者睇到佢，点会知道咧？咁 好啦， 诶，同埋可能我会讲，你做乜嚟睇咗我舞台剧唔同我讲？因为有试过有个前辈，我冇记错系狼哥，佢真系睇咗 show， 但系佢又冇嚟揾我，因为佢自己买飞，我又唔知佢睇嗰场啊，之后佢 send 翻 message 俾我，我就会话，哎呀，你同我讲啊嘛，都会想 say hello 见你啊，咁 佢就想话你听，做咩你唔俾飞我？系啦，好啦，咁你觉得当你啊收到呢个信息，然后你复翻佢之后咧，佢会俾个乜嘢嘅回复你 我咪叫咗你唔复咯，唔系咁啊？ 系冇错啦，佢话咧，佢话因为呢个系日本咧最近佢哋一个综艺节目嘅一个难题咧，佢话 好多嗰啲职场嘅后辈咧就收到前辈嘅信息，有好多都系用呢个古怪撇就话唔使复啦。咁咧佢有一个就话我冇计，第一时间复佢咯。我话多谢你支持啊，你赞我。个前辈即刻好嬲啊，我咪叫咗你唔使复咯，你点解仲要复我啊？咁样 我冇谂过呢个会变成一个试探嘅游戏。 佢话跟住咧嗰阵就呆咗个，我咪做错咗啊？但如果我唔做咧，我觉得我写得更加不明不白、啊。即系你如果唔复佢，佢会唔会话？哦，佢真系冇礼貌喎！我讲完咗，佢唔理我啊，真系。 呢个前辈有特别嘅谂法咋？ 唔使我哋咧呢啲社交媒体嘅礼仪啊，真系好小心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话，外间资深大律师的法律意见认为，公民党郭荣亨在主持内会主席会是内会主席选举的时候所用的方法，并不符合相关职能。现在内会主席李慧琼有权力和责任召开会议，处理内会积压的工作，已经将法律意见交给内会，等内会自行处理。政府今日起分阶段恢复公共服务，入境事务处和税务局陆续恢复服务，来到办理事务的人潮不断。其中入境事务大楼人事登记处凳和凳之间有分隔措施。在入境事务大楼四楼办理旅游证件的楼层，有职员戴上面罩和手套，在电子护照申请证件服务站前协助市民登记。澳门新型肺炎疫情逐步缓和，停课三个月的学校今日起分阶段复课。澳门大约13000名高中学生今日起复课，有学生话心情兴奋，有学校安排老师在校门口为学生量度体温，同提供酒精搓手液搓手，同埋询问有冇填健康申报表。有老师话在五四青年节复课对学生有一定的意义，发挥坚毅不屈的精神。日本传媒报道，首相安倍晋三将会在今日稍后召开记者会，宣布将原定星期三到期的紧急状态延长至月底。日本至今超过15000人确诊，530多人死亡。预料当局亦都会公布放宽部分疫情限制措施，例如允许公园等感染风险相对较低的场所重开。至於南韓，過去一日再多8宗境外輸入病例，沒有本土感染個案，新增2宗死亡病例，累積10801人確診，252人死亡，超過9000人康復。南韓政府今日起分批向民眾發放災害補助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天气炎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下午初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96点，跌947点，总成交金额634亿4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2.2跌14.8，阿里巴巴189.1跌7.9，友邦保险68.65跌3.3，中国平安77.2跌2.5，盈富基金23.85跌9毫，中国移动60.05跌2.4，美团点评100.1跌3.7，建设银行6.08跌2.4。汇丰控股38.8跌1.4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6.76，瑞士法郎0.964，加元1.412，人民币7.064，英镑对美元1.245，欧元对美元1.094，澳元对美元0.639，新西兰元对美元0.603。 港金现价报15,70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7.56美元，卖出1,698.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是 Simon。各位香港的医护人员，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了你们，好多谢好多谢你们为香港人的付出，我们都会做好本分。 Stay home，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我是李斯拉人，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有些事捉不住，但有些事是可以自己把握的。 我细数匆匆的每天，不知不觉有剩下时过境迁。人在处，纷争怎可避免，变改一生始于一年。又记起相识的那天，一分一秒你送我记忆沉淀。年月里最深刻骨未挂嘴边，沧海桑田总有一人挂念。 为剧集演唱的主题曲在社交平台上面突破了7,000,000的点击率。 Brian 说是归功于剧集的成功，不过说会因为这样考虑同老板提议出歌曲的国语版本。 人在处，纷争怎可避免，喝彩胜仗哭声盖掩。 作曲编曲张家成，填词张美贤，监制魏景云、何哲涛。上榜两个星期，连升7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8位，谢东敏《最冷的一天》。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 ，B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败坏人。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好啦，又到呢个风之book嘅环节啦。我今日要介绍嘅呢本书呢，你哋会听到呢嗰个作者名呢，你会觉得好熟悉㗎。同埋呢可能对桂花田嚟讲，唔係对桂唔係花园曼呢个真係㗎。特别系呢应该咁讲，你一听到呢可能你话喂中医会介绍漫画。 哦，老夫子王泽先生。 係咪日本嘅，日本嘅。 係 啦，仲要系呢我哋嗰个年代嘅。除咗呢系有 Q 太郎之外呢，嗰时仲有一个咩太郎大家好出名嘅。 鬼太郎。 鬼太郎。係、有冇睇过 冇。 你冇睇过鬼太郎 冇。我嘅童年系冇漫画陪我长 大。哎呀，鬼太郎嗰时。 因为我媽媽嗰陣时觉得呢睇漫画不论系日本又好啦，本地又好啦，嗰样嘢呢系 浪费青春嘅， 唔又未到浪费青春，我都系更加严重嘅。我起码系嗱，咩系我爸我妈妈冇直接咁讲，但系佢觉得睇漫画系会教坏你嘅。 OK OK OK。 所以咧，我细个系冇任何漫画嘅阶段，就算你话譬如足球小将， 足球小将都冇啊， 成 set 喺晒度咁样嘅，系咪？我最多我都系睇过电视剧嘅啫。但系电视剧讲真，你要咁追嘅话，有啲闷噶嘛，因为佢成场 佢起脚起一个钟噶，系啊，都唔起脚噶，系啊，系啊。 所以我系冇咗呢一个 冇童年嘅你， 冇童年啊！唔系、 啊， 我觉得系阿碧莲佢哋咧，以为咧唔俾佢睇漫画就悭钱，点、 啊、 知佢唔睇漫画就去买衫， 系啊， 哎、 真系 一样嘥钱啦、 啊， 真系、 哎、后悔啊！ 系啦、啊，但系咧今日我介绍咧就唔系介绍鬼太郎喎、啊，咁、哦、首先咧，鬼太郎 你几年踢都未踢到去讲 咩？唔系啊，因为呢位作者咧，佢个名叫水木茂啦，水木茂大师，咁其实佢喺2015年就已经逝世噶啦，咁、 嗯、 咧但系佢嘅家传户晓嘅作品咧，鬼太郎固然就系经典啦，我哋譬如一讲啦，嗰啲咩沙婆婆啊，嗰、那个即系嗰、那个佢老豆啊，即系嗰只眼仔啦、 嗯， 你会见到好多嘅。佢喺日本咧就被誉为妖怪博士，咁因为佢会写好多即系譬如话同日本鬼怪传说有关嘅嘢啦。咁、 嗯、 但系咧呢一位漫画家咧，佢就即系等于你话宫崎骏一样。佢系咪净系得一套《风之谷》啊，或者《龙猫》咧？佢唔系嘅， 即系话佢跳 诗嚟噶嘛？ 佢即系跳唱快歌又得，唱浪漫嘅歌慢又得，系咪？ 原来咧呢一位水木茂先生咧，当你话要介绍佢嘅漫画嘅时候咧、嗯，有一个系列咧，你完全觉得咧就系匪夷所思，你估唔到会系见到佢嘅，系同日本嘅战争史有关嘅。 即系佢写一啲关于战争嘅书籍访问咁样啊！ 你知唔知当我第一次咧见书嚟嘅，嗱，我而家手头上呢一本咧，佢系漫画嚟嘅，咁但系亦都系水木茂，但系呢个名咧，首先叫泉原玉穗啦。咁、哦、我真系第一次，我以为咧讲紧系咪泉原玉穗啊？ 系， 即系煮餸嗰啲啊，吓厨余肉碎。 其实我就咁听，我都未听得明个书名系 咩。系啦，未明嘅。但系咧，我开头喺边度见到呢本书嘅咧？咁我喺个书局里边咧，我明明见到，咦，等先，呢度明明摆住系历史嗰、那个嗰、那个书架嚟嘅。我点解会见到水木茂？我第一时间就鬼太郎嘅作者、 嗯。 我话 OK， 你卖漫画唔紧要，但系冇理由鬼太郎会摆喺历史嗰度噶。跟住望真啲，佢又唔写住鬼太郎嘅，佢写住泉原玉穗。泉系边个泉呢？就 系、 是、全部。个泉源咧就 系 人源个源， 系 玉咧就系玉石俱焚嗰个玉，碎咧就真系咧即系粉身碎骨嗰个碎。 O K O K， 系啦。 其实我就咁，如果睇完呢四个字咯，我都仲未明呢四个字夹埋系咩意思啊？ 你估下系咩意思啊？ 嗱，阿田即刻讲我玉碎啊嘛， 系啊，我头先即刻话咧，厨住同玉碎系咪讲呢啲咧？唔系、啊，真系嗱，你可以 缘分个缘啊，系嘛？ 唔系啊，人缘啊，文缘个缘啊， 哦，文缘个缘 系啦，系啦、 啊，我以为你话人有冇人缘、啊？ 哦 ，sorry， 系 啊，系 嗰、 那 个， 唔系嗰 个， 唔系嗰 个， 系啊，系啊，系啊，缘啊，咁样嗱，你可以问 全部嗱，全部人缘就 都变晒 玉 碎， 系啦， 即系剁晒佢咯， 烂到 烂晒 咯， 系啦，嗱，呢个你一阵间可以再考究一下啦。咁咧，究竟佢仲有啲咩漫画系列咧？因为咧，我见到应该都好惊讶咯。我话啊，点解会有呢、這、一个历史嘅类别，就但系用水木茂嘅名嚟出版嘅？跟住再望一望隔篱咧，直情有啲咩咧？写住系昭和历史啦， okay， 即系佢讲紧咧日本嘅嗰阵时嘅一个好长，直情系四部嘅年代巨著咁样咯。哇，系介绍紧成个日本咧，即系发动二次大战前后嘅嗰段历史嚟嘅。咁乜水木茂有画呢啲嘢嘅咩？即系等于我话俾你听，喂，画叮当嗰个藤子不二雄咧，原来佢仲画咗本日本历史，你都觉得 即 系好匪夷所思啊嘛。 其实都系嘅，因为你一向了解佢、认识佢，可能都系漫画， 咁我就 系精贵漫画。 系啦，你就觉得都系同妖怪有关噶嘛？ 书讲紧咧，虽然你讲紧玉 泉原玉穗， 泉原玉穗 系啦， 系但系都系漫画嚟嘅。 漫画嚟噶，你睇里边嗰啲全部一页页都系漫画嚟噶。 日本嘅战争， 日本嘅战争其实即系。讲紧就话日本喺二战期间咧，喺呢一个即系东南亚同埋世界各国咧发动嗰个战争嘅情况啦。咁、我就好有兴趣，我想睇下究竟佢系写啲咩噶啦。 因为俾你嘅认识咧就系鬼太郎， 净系得鬼太郎啫嘛，系啦、 啊。你原来会写一啲关于同战争嘅漫画咁。 系啊。 咁佢嗰个咧系写嘅一个好似史实嘅书啊， 亦 或系有创作嘅成分喺入边。 嗱，咁于是乎咧又要结合埋佢嘅背景咯。佢原来系军人出身嚟。 Okay， 你 讲紧啊， 水 木 茂，水木茂系、哦、啊，佢咧原来系当过兵啦，佢甚至乎咧系因为喺战争里边咧，佢受过伤咧，佢有一只手咧系断咗嘅。 哦， 系啦，佢系冇咗左手嘅， 系 咁，但系佢系做到漫画家嘅、嗯，所以嗱， 佢用右手画笔， 系啦，咁但系你知道正常你系要两只手嚟做好多嘢噶嘛，咁咧原来佢话咧佢系喺冇一只手，咁啊冇得再服兵役啦，咁啊跟住咧就一路生活打滚啦，咁喺日本嘅即系社会里边咧，佢就慢慢咧用画漫画咧先至所谓熬出头来啊，喺六七十年代咧佢就开始大红大紫啦，即系画出呢一个鬼太郎之后咧。咁但系咧，佢喺日本咧，原来仲有一个称号咧，就系被誉为咧系最反对战争， 同埋咧揭示呢一个战争残酷嘅呢一位嘅漫画家。 咁、当然啦，因为佢系经历过， 佢经历过啊嘛， 即唔系斋喺度纸上谈兵啊。 冇错， 所以佢有啲人经历过，佢反而会更加喜爱 美化或者英雄化咗佢，系噶、会噶， 化咗啊！呢即系香港都见唔少啦。 系啊，咁佢话咧，呢位水木茂先生咧，佢对于画战争漫画咧，因为佢话原来嗰阵时咧，其实日本咧都有唔少人想。即系话喂，你画啲战争漫画，不过咧，你可唔可以系歌颂多啲噶？即系我想咧，系表示出咧，我哋军人咧视死如归啦，英勇保卫国家啦，同埋咧，即系嗰种武士嘅精神咁样。咁咧，佢话对水木茂嚟讲咧，佢一概拒绝。 No， 佢话咧，如果 系 啦，佢话如果你要我画嗰啲战争漫画咧，我净系会将我见到咧残酷嗰一面啦，冇人性嗰一面啦，同埋冇意义嗰一面咧画出嚟嘅。所以第一咧，佢系完全唔主流嘅。佢当时啲人会唔中意睇佢，你系咪咁样画到我哋啲军人系咪咁核突啊？系咪咁残酷啊？系咪咁冇志气、咁懦弱啊？咁样 即系佢好写实， 好写实嘅。好啦，咁 我想讲，我而家只系虽然我哋讲咗呢一个嘅书或者漫画系五分钟、十分钟啦，但我已经想睇呢本书。 系啊， 因为其实我哋呢一个年代，我哋系年龄系冇经历过战争， 我哋冇，我哋非常幸运，系啦， 好幸运。但我哋平时好多时候咧睇到嗰啲电影，譬如我会接触过一啲嘅战争嘅电影啦，其实好多时候咧都好似赞扬紧一啲人，佢哋去打仗系几咁英雄， 冇错， 系啊， 就算譬如1917旧年啊 Oscar 都提名最佳电影咁样，佢哋都系有我见到佢哋有啲好吃力嘅地方嘅，但都会系有少少英雄主义嘅味道喺度，同啊即系呢一位嘅作者佢个角度好似好唔同。 冇错，嗱咁咧，譬如我而家先介绍呢一本《全员玉碎》咧，其实就真系将佢真人真事咧改编嘅，系佢自己。一个经历嚟嘅，当年咧佢得个21岁咁上下，咁事发嘅年份系几时呢？原来就喺呢一个1943年，咁咧其实距离即系日本投降咧仲有2年嘅时间咁上下嘅啫。咁咧当时咧佢哋就有呢一个咧太平洋战争啊，咁咧就美国同日本咧就喺好多呢啲太平洋岛屿里边就发生战争。咁咧嗰个地点咧，哇真系远到咧喺南太平洋嘅叫做不列颠岛啊。佢话而家咧嗰个地理位置咧就大概系巴布亚新几内亚咧嘅里边一个地方。你都话几远啊？咁点解要强调嗰个岛屿嘅远咧？佢话咧，因为喺佢呢一本即系参军嘅呢个漫画里边咧，佢话佢哋啲士兵全部都有问同一个问题，就话点解我哋要喺一个咧远离自己本土咁遥远嘅地方度牺牲自己条命同人战争咧？嗱，首先佢已经一嚟已经问咗呢个问题，咁咧就唔系我哋即系传统上面你会觉得咧，我哋话日本系发动侵略噶嘛，咁大家一定觉得话，佢啲士兵咧全部都系野兽啦、残酷啦、一心一意就系战争机器啦，佢哋唔会谂嘢嘅。 但 系 原来啲人都系会问，点解？我哋系唔系喺我哋嗰个自己区域范围里面去 打嚟做咩咧？ 系啦，打嚟做咩咧？ 呢一笪大家都唔认知嘅， 完全唔知 点嘢系 啦。我哋点解要咁做咧？ 咁会唔会系打赢？咁会唔会系打赢咗个点嘢就系属于属于佢自己国家？ 嗱，唔系即系嗱，首先，如果你当呢本漫画咧， 食棋咁食嘅 系啦，你当分开两部分嚟睇咧，头半部分咧，佢话俾你听咧， 士兵 咧系喺成个佢哋日本嘅排名里边咧，地位几咁低。譬如我俾你哋当系估下，你觉得咧喺一个军队里边，特别我哋成日都觉得日本啊，成日都发动侵略，士兵嘅地位究竟喺一个即系成个军队里边咧，系排一个咩位置嘅咧？ 士兵啊 嘅地位系啦， 喺个军队里面， 喺个军队里边 有啲乜嘢人噶？ 譬如话有将军啊，有即系 咁士兵咁应该系最低位嗰个嚟啦。 系， 我相信，因为有好多咩上校啊，将军 啊， 即系应该系咁样，系咪啊？ 系啦，嗱，原来咧真系好惨啊，因为佢想揭示一样嘢咧，佢就话原来咧即系士兵咧喺佢哋嘅成个军队里边点样排名嘅咧？首先军官系排第一嘅，即系好似个指挥官咁样啦。咁然后第二级咧就 系 叫做下士官，即系都系第二级嘅指挥队啦。第三排名系咩咧？就 系 马匹。 哦。即系马匹都高过个士兵， 第尾系士兵， 我讲唔到嘢啊！ 系啊，呢个系佢哋，即系呢个系一位曾经参战过嘅士兵，佢将军队嘅真实情况讲出嚟。佢话：哦，喺我哋军营里边嗰个所谓嘅排名咧，就系军官，即系你当系老细第一， 明啊？呢、這个 系啦，副老细、下士官第二。马匹系第三， 低过 咁即系话咧，如果咧喺大撤退嘅时候咧，报告呢度有两只马同埋两个士兵，但我哋净系得一只船，要马 系啦， 唔要士兵。 系啦，嗱，咁佢点样反映出呢？佢哋话即系作为一个佢就系最下级嘅士兵啦。佢点样喺呢本漫画里边反映咧下级士兵嘅嗰种生命嘅冇意义咧？佢有一个细节系咁样嘅，咁啊成班士兵啦就去到嗰个岛度啦，咁啊打仗，咁咧结果咧就遇到美国嘅袭击啦，咁啊砰咁咧有一个士兵咧就当场中咗一弹，咁啊倒地，咁跟住咧佢哋就话：，喂，快啲去救翻佢先。佢话系咪要救佢啊？佢话唔系啊，佢死咗咧，我哋要切佢嘅手指尾。佢话咧，原来作为一个咧，即系遗物证据咧，即系代表话俾人听，我哋牺牲咗一个士兵，咁啊要切佢手指骨，咁 OK 啦，咁佢就去到啦。咁咧佢个情景咧就系、是。一个士兵同埋一个军医咧，就去到嗰个尸体度，咁然就话：喂，快啲啊！枪林弹雨，我哋如果咧而家唔快啲做呢个动作咧，我哋一间俾人执咗条尸，或者我哋都会死嘅。点知佢去到嘅时候咧，佢发觉军医啊，佢未死嘅，个士兵未死， 系 咁， 咁应该点做啊？ 救佢，带佢走都唔系。 应该点做啊？ 去到边 啦？系啊，喺个剧情里边咧， 佢就 用咗一个咧好。即系好客观但系冷酷嘅描述方法咧，佢仲要一格佢就话：喂，佢未死、啊。然后第二格咧就话：咁啊，咁你揿住佢只手啊，我大大力锄断佢手指。哦、即系唔好意思，呢、這个比较残酷呢一个画面。即系你嗰下你突然间发现 好现实啦，因为 佢理啦，你死咗未？佢就要你死。 我要交代， 佢唔会救你噶啦。我净系要攞你嗰个作为一个遗骸。咁然后佢最尾个画面就影住嗰个即系倒地嘅士兵，佢话。你哋就离开我啦，咁样即系嗱，呢、這个当然就系、是作者一个好主观投射咧，因为嗰阵佢唔会讲俾你听噶嘛。但系你可以想象到就系、是，喂，我未死噶，你哋两个发现我， 但系 冇人谂住救我， 因为佢嗰、那个嗰、那个 ranking 太低啊。 系啦，一心一意就净系谂住话走咗就算数。咁佢仲有好多嗰啲描述咧，譬如你记唔记得荷里活嗰套《雷霆救兵》咧？ 记得。 第一幕嘅时候咧，咪话佢哋抢滩登陆战啊嘛， 系 佢系可以 经典嘅嗰一幕， 系啊， 抢滩登陆， 系啊，我觉得佢最经典嗰幕咧就系当佢哋即系系咪 Tom Hanks 噶？ 啊，有 Tom Hanks 演出，但系 唔记得咗啦。总之就话佢哋坐嗰只船准备登陆啦，咁啊开头啱啱开头嘅啫，喺度倾嘅就喂，我哋而家要准备啦，喂，准备啦，冲 ，bang 死咗。 系， 其中有一个人死咗，即系快到你觉得咧，原来嗰个战争咧系残酷到咧嗰阵咧。对白都冇讲过，第二句就死咗啦。佢呢度里边有一幕又系咁，佢嗰个幕咧仲要死得系不明不白咧。佢话佢哋去到个岛度啦，佢就话：士兵去捉鱼去搵嘢食。咁跟住咧，佢就个士兵就去咗捉鱼。咁咧，佢哋饿咗好耐冇嘢食啊。咁咧，其中一个士兵咧就肚饿得滞，直情咧即系煮都唔煮啦，成条鱼又生食。 系， 结果啃死咗。 因为 佢话鱼轮咧卡住啃死咗，咁然后咧佢翻去报告嘅时候咧，佢就唯有话：我哋攞手榴弹炸鱼嘅时候咧，佢死咗。咁咧就掩盖住咁窝囊嘅死法。咁但系咧，你咁样写落嚟咧，你会发觉一个士兵原来就条命咧， 出嚟之后 就可以 即系因为 即系搵嘢食，系啦就啃死咗。咁嗱，所以头呢啲好多嗰啲画面咧，你觉得哇，其实咧佢哋啲士兵真系好。 即 系冇价值， 系 啦，你喺成个系啦，喺成个战役里边，唔系个个都所谓英勇打仗死嘅，可能系死喺呢啲好无谓嘅地方啦。 我谂呢一样嘢咧，我估计啊，同本身你头先有同我哋介绍少少咧，就 系 个作者佢自己本身嗰个情况，就 系 打仗嘅时候，佢失去咗一只手啊嘛。 系， 我估可能咧，好多时我哋睇书都会话咧，我哋读咩中史啊、文学啊，描睇啊，究竟嗰个作家嘅背景是如何，所以佢写嘅作品咧就会呈现出一 啲。冇错，冇错， 我谂。这个是 很有直接的关系、 啊、 就是他打仗失去了一只手、 啊、 他就更加会体会到、啊、其实那件事是多么 残酷没错、 啊、你说什么英雄主义、啊、各件事那些真的麻烦我走埋 还有士兵的位置是多么卑微、啊、 很低了、啊、好了然后呢戏玉呢就是真的很恐怖的、就是、你感觉 很伤心的什么叫全员玉碎呢 是啦、 啊、他就话说那个战役打到一半之后呢因为呢就美军的攻势 很猛烈、啊、那他们就在这个岛里面他们是属于先头部队嘅就为数500人，咁咧佢哋就话喂打唔赢啦，因为咧美军包围住佢哋，仲要有重装武器，有坦克车咁样。咁咧当时咧佢哋嗰个其中一个即系下士官咧，佢就话啦：喂，我哋不如撤退啦！我哋如果撤退咧，成个岛好大咧。佢话如果我哋撤退去到后山咧，我哋可以用游击战拖住美军，可以拖佢咧，即系唔好话一头半个月，几年都拖到嘅。咁点知咧，佢哋嗰个叫做即系军官咧，即系所谓大佬咧，佢就话我哋点可以撤退啊？佢话如果我哋撤退咧，就会将呢个阵地拱手相让咗俾人。跟住佢就话：咁我哋得500人点做？佢话： 哦、 我哋而家就要用呢一个全员玉碎嘅作战计划，全员即系所有人啦， 即系所有成员 all people 啦。 哦 咁玉碎咧， 揽炒，真系揽炒。 亦即系话咧，喺日本喺战争期间咧，我哋听最多就系嗰啲所谓即系自杀式突击。 系啊， 神风敢死队嗰啲 friend， 神风敢死队就攞飞机啦。原来佢哋咧喺一般呢啲步兵场合咧，佢哋就真系呢个 terms 个全员玉碎， 即系人肉炸弹咁样就炸过去啦，系咪？ 即系总之 唔 牺牲自己冲过去， 我唔理啊，总之我杀得几多几多，就算我俾人哋杀我都唔紧要啦。 系啦， 咁 咧佢就描述好仔细咧，佢就话因为系有两个意见唔同啊嘛。 点解佢哋嘅身份咁低微，但系佢哋要有咁嘅大嘅牺牲啊？ 你就问咗一个 呢个咁大 冇错啦， 黐咗线。 佢水木茂佢就问咗呢个问题，因为咧，佢话当时佢哋真系有争拗，佢就话个军官就我哋要全员玉碎。咁咧，个下士官佢就话，但系咧，第一呢个阵地，我哋如果就算弃守咗咧，对大局冇影响嘅，我哋可以有好大个山喺后边。同埋佢话第二，佢话喂后防咧，佢话嗰个岛有分好大嘅区域啊嘛。佢话后防咧仲有十万大军系自己日本军队。佢话其实佢哋仲喺度悠哉悠哉。点解我哋呢五百个人就要死晒？ 哦， 系啊！你话如果后边系孤儿寡妇，佢话咁我都牺牲都有价值啊！即系我为咗保住佢哋。 啱啊！点解唔动用埋喺后边啊？ 系啦，咁然后咧，佢话个军官就话啦，要有为国家牺牲嘅呢种觉悟。咁跟住咧，佢就拒绝咗佢嘅要求啦。咁然后咧，个故事佢就话咧，佢话 OK， 你如果真系要我哋全员玉碎嘅，好啊，你可唔可以俾啲时间我哋说服啲士兵？因为如果唔系，大家都唔知点解要咁做嘅。好啦，佢话佢俾两日时间佢。咁于是乎咧。个故事点样呢，就话佢哋最终就真係都要全员玉碎啦，佢哋就要作战啦，咁带领一班嘅士兵就冲啦咁样。咁呢就冲到一半嘅时候呢，兵分两路，有一半呢就真係 LL 全部死晒。咁有另一半呢 就 冲到呢，唔係冲散咗，迷失咗方向，就见唔到敌人。反而侥幸呢就走甩咗，即係死唔去。 咁水木茂就其中一个啦。 水木茂其中一个。 肯定係啦。 好啦，呢、這个故事嘅第一节啦。但故事嘅第二节呢就话，因为当时佢哋要将佢哋任何作战计划呢汇报返去总参谋部㗎嘛。咁呢当佢话我哋要发动全员玉碎嘅攻击嘅时候呢，佢就打电报就send 返去参谋部。咁但佢唔系而家即时通讯㗎嘛。隔咗几日。咁呢佢收到总参谋部收到呢个指令嘅时候呢，佢哋都反對喎，佢話：喂，做咩要全員玉碎啊？ 係咯， 佢話你哋係咪太想為國犧牲啊？咁樣，佢就話：喂，你落命令，係啦，你落命令同佢講唔好執行住。 嚇！但係佢衝咗去咯喎，死曬 已經衝咗去啦。 A B 隊， 好啦 ，A 隊同 B 隊分開， 衝咗出去啦嘛。佢就話叫佢哋唔好全員玉碎。點知咧，第二個探子回報就話：報告，佢哋已經執行咗全員玉碎啦。咁樣，咁然後佢就話：唉，咁冇辦法啦，召開大會。咁咧，总参谋部咧就 call 晒佢后防十万士兵咧，就话：佢哋前线部队咧非常英勇，就已经咧执行咗全员玉碎计划啦， 牺牲啦， 系啦，我哋向佢致敬。咁啊，你以为完咗啦？咁点知第三个探子翻嚟就话：原来佢哋未死晒啊，因为有一批就先亡走得咗噶嘛，佢哋而家咧去咗其中一个沙滩个角落度匿埋咗。好啦，请问你， 咁 总参谋部点算？ 全员玉碎啊，定系叫翻嚟？ 总参谋部会点算？ 我估佢个处理咧会似你头先讲嗰个例子咧，就算明明要攞咗佢只手指，但系发现原来嗰个士兵系未死嘅话咧，都照攞佢手指。我估系一样咯。 佢呢个真系最残酷嘅地方咧。总参谋部听到之后，佢话：吓，喂，我同所有人宣布咗你哋死晒噶咯。 但 系 而家你啲唔系 你仲未死、 啊，死咁啲 系啦， 死事、啊。 佢话我用你哋嘅死已经激励咗我哋嘅士气。如果你突然间翻嚟话你未死嘅话，咁我哋啲士兵咪会动摇咯， 啊、 我哋啲士兵就会话：咁原来唔使死啊！咁样。 喂，佢结果佢唔系话， 于是乎咧， 为咗掩饰佢呢一个叫指令，叫每人你攞啲嘢翻嚟俾我，跟住你自己各自唔使再翻归队啦。 唔系，于是乎咧，总参谋部咧，佢就话：我哋要将全员玉碎嘅命令彻底执行。就算而家明明系侥幸走甩咗一队， 你自己都要切腹啊？ 唔系，佢要佢继续去玉碎，佢就揾咗两个军官咧，就去到前线嗰度。咁当啲士兵以为有人嚟救佢哋嘅时候咧， 其实系㧬佢 就 死啊！ 喂，你哋讲咗玉碎，而家你哋唔死，你丢咗我哋脸。佢话麻烦你哋继续執行。咁然后咧就即系你嚟到呢度，其实已经好荒谬。你会发觉，喂，你哋本来个参谋部都叫唔好玉碎噶嘛？ 面子， 系啊， 牺牲我嘅生命， 系啊，咁所以去到最尾系好悲惨嘅。譬如负责带队，但系走甩咗，即系叫死唔去嘅军官咧，佢要撤伏啦，因为觉得自己对唔住国家啦。咁然后另外嗰啲咧，就要被说服之下咧，就要全部真系向前冲啦。 咁啊，水木茂咧，佢都系嗰个其中个士兵嚟嘅。 系啦，水木茂，佢系有改编到，因为真人真事上面咧，佢真系全部五百人咧死晒，除咗佢，佢因为咧之前咧有疟疾发高烧咧，晕咗喺路边，佢后来就救翻。咁但系咧有一幕咧系一模一样。 样嘅，就系、是、当真实嘅水木茂咧死唔去啊嘛，佢翻翻去参谋部嘅时候咧，参谋部竟然同佢讲话：你点解死唔去嘅？ 嗯， 佢话你冇死到，你知唔知你活着系冇价值嘅？你有咩颜面翻嚟？佢话系令到水木茂咧先至会有咁大嘅冲击。佢就话：原来我哋士兵嘅命咧系咁唔值钱噶， 真 系值得将佢用角度去将呢一啲嘅故事咧讲出嚟。你会见到一场战争其实真系可以系。有几多人系枉死嘅？其实真系 系啊！我觉得咧，点解都特别推荐大家睇咧？一嚟佢漫画咧真系易睇好多嘅；二嚟咧，其实你真系多个角度咧，我哋知道日本侵华 系 好残忍。咁但系咧，如果我哋永远只系得一面，就话全部日本人咧都系战争机器，佢哋都系即系冇感情 嘅。 其实咧又忽略咗佢哋当中有好多人 都系无辜嘅， 无辜啦、被逼啦，或者你可能会更立体地见到咧，就系哇，总之呢场战争打落嚟咧，其实冇一个人系即系无辜。好阴功，咁所以 多谢你讲咗半个钟头呢本书，好好听啊！ 系啊，水木茂嘅作品啊，大家留意一下啦。